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逝世，终年91岁。海部俊树在1989年8月到1991年11月担任日本首相，曾经派遣日本自卫队、海上扫雷舰队在1991年前往波斯湾参与海上扫雷工作，是日本首次正式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海部俊树在任首相期间曾经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作出积极贡献，卸任首相之后亦都关心支持中日友好事业，中方对他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天气清凉，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3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0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3.4跌1.8，美团220.6跌5.6。盈富基金24.48跌8仙，阿里巴巴129.3跌2.9，快手89.55升4.1，友邦保险84.5升1.8，汇丰控股54.55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7.4，京东集团287.0跌6.2，融创中国9.18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4，英镑10.695，瑞士法郎8.555，澳元5.669，加元6.24，新西兰元5.342，欧元8.926。每百日元对港元6.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124点，跌364点。港金报16,9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3美元，卖出1,82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芜湖街，就喺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之前，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芜湖街。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嚟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海滨道公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潭道受到较早前爆水管影响，而家近住美国会所一段的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途经那度的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而在马料水的创新路，因为渠务工程，现在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和东涌长东路欣路站去迪士尼。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昨日咧喺屯門啊，咪有兩個嘅護士嘅，咁啊另一位嘅診所護士嘅。嗱，咁喺個地盤工人入邊咧，似乎而家根據頭先嘅記者會所講啦，佢嘅一啲嘅檢測咧都係呈陰性嘅，咁所以咧衞生防護中心都要再去睇下究竟呢個係屬於一個復陽個案啦，定係一個點樣嘅個案，而究竟入邊啊係屬於邊一種嘅病毒咧，係Alpha 定係邊一種咧？咁佢哋都要多啲資料去追尋嘅。而另外一個咧就係涉及到嗰位屯門嘅診所嘅其中一位嘅護士咧，就係海德花園嗰度嘅。咁佢就話咧喺佢嘅檢測入邊咧，即係懷疑啊，亦都可能係佢嗰個病毒株係同啲疫苗係相關，咁所以 可能污染咗啲疫苗嗰啲污染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亦都要即係再睇一睇嗰個嘅相關嘅情況啦嚇，要再係調查一下嘅。嗱，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即係都可以即係留意一下究竟跟住嗰個疫情嘅進展啦。但係咧，如果根據阿袁國勇教授咧嘅説法，佢尋日就話咧其實而家咧就剩低超市女理貨員咧就仲未揾到個傳播鏈嘅啫。佢就話如果咧全部傳播鏈都揾到咧，而感染嘅數目啊又維持喺咧緊密接觸者同埋家人咧，咁佢就覺得香港呢一波嘅疫情咧有望喺農曆新年前後停落嚟，似乎都係一個即係如果係真就真係樂觀嘅消息。 係啊，咁呢個醫學會嗰、那個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阿曾其恩醫生咧，亦都係有呢一種咁嘅睇法嘅。但係咧就有位呼吸系統嘅專科醫生阿梁子超，佢就認為咧因為有好多個案咧，佢哋睇到問題嘅時候係滯後咗嘅，咁我認為咧，雖然而家嗰個疫情係冇幾何級咁樣上升，但係咧，我哋如果覺得咁係受控咧，就會好危險。呢個係佢提出嚟一個警告。 嗯，系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今日嘅即系新增嘅一啲嘅个案啦，有一啲咧都系可以揾到嗰、那个嘅一啲嘅相关嘅感染、或者懷疑相關感染的途徑啦，譬如咧就有一位咧係竹篙灣嘅女保安嘅同事係早前確診咗噶啦，咁佢嘅同事咧一位嘅女士亦都係初步確診噶，咁由於佢哋亦都係同樣喺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做相關嘅工作啦，咁亦都咧係依個嘅初確患者咧係同嗰個嘅個案咧有一齊食晏同埋進食嘢啦，咁啊工作性質差唔多啦，咁相信咧可能係因此而受到食饭嘅时候一齐咧而受到感染嘅咁样，咁所以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似乎我哋对于揾出嗰个感染途径咧有一啲嘅说法，似乎即系或者有一啲嘅资料咧，似乎都系比较即系樂觀嘅，起碼揾得到啦。咁但係究竟個關鍵點係點樣呢？我哋點樣可以確定到呢個嘅疫情係咪仲有傳散開去呢？因為如果個疫情真係再傳散呢，其實對於啲市民嚟講呢亦都構成咗相當大嘅不便嘅。唔單止係我哋譬如啲食肆呀或者其他場所呀嘅營業受到限制啦，另外呢亦都有市民呢係需要多次係做強檢啦，譬如有啲甚至係即係六次或者八次以上啦。 因為佢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 是啦，又或者他们可能是一家人，但是因为他去过不同的地方都有各自的感染啦，这样咁所以这个也都令到我们那个检测是有一些的压力的。咁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对于袁国勇教授他那个的估计和估算，又或者對於我哋而家即係譬如一啲嘅檢測嘅能力啊，特別喺屯門區嗰個情況，你又點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㗎。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嘅副會長林偉信嘅。林偉信你好， 林醫生， 係兩位主持人好。 好， 嗱，首先想請教一下就係阿袁國勇嘅教授嘅説法啦，即係佢覺得話如果只係得嗰個超市嘅女理貨員仲未揾到個傳播鏈，其他全部鏈都揾到咧，而個數目又係維持咁啊，接觸者同家人嘅話咧，咁呢一波疫情咧就有望喺農曆新年前後咧停落嚟。你自己點睇呢個推算或者估計啊？ 我哋睇呢波疫情咧，就佢同之前我哋最近嗰譬如第三、第四波，即係講緊舊年啦，我唔知大家聽眾即係仲記得當時嘅情況啦。咁有少少唔同嘅。咁第三、第四波咧，喺即係都係一啲 輸入個案相關的做的起止點啦。咁但係呢、如果大家睇返啲圖表或者數據呢，你發覺呢輸入個案開始之後呢，就好快呢就有好廣泛嘅一啲本地嘅傳播出現，形成一個好大嘅一個波浪，即係或者好多嘅確診數字。咁我哋呢次第五波呢，咁當然個數目冇當時咁多啦，暫時咁希望之後都係啦。咁但我哋呢次第五波係絕大部分，好似你啱啱講，係絕大部分都係啲同輸入個案或者本身輸入個案有關，係極少數係一啲不明源頭、不明源頭嘅一啲本地嘅個案嚟嚇。咁所以即係個意味住係咩呢？即係意味住有兩樣嘢啦。咁我哋同第三、第四波唔同嘅地方就係、是、我哋始終市民係開展咗個即係大超過七成嘅人已經打咗第一針疫苗啦。咁雖然我哋打疫苗知道話唔係百分之百係預防個感染，但其實唔係話預防唔到嘛，唔係話零，唔係百分之零嘅效能嘛，即係佢打咗個折扣啫。咁即係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即係亦都喺衛生衞生中心嘅努力之下，咁我相信佢個追查個功夫咧係熟練咗啦。咁再加上咧Omicron 呢個病毒株同之前我哋第三、第四波，我哋其實都係嗰個 D614G 個病毒株，都唔係 Alpha Beta。咁你見到嗰個潛伏期咧，相對嚟講係稍稍短啲嘅。咁呢個呢可能係相對嚟講亦都令到呢係相對容易比較容易追蹤到，因為如果呢個潛伏期好長嘅話呢，咁、那個追蹤嗰個困難度係增加咗。咁所以呢你睇返依家啲數據或者嗰、那個走勢呢，其實似乎係過咗一個比較所謂頂部高峰，就咁睇個表面上咁睇。咁就應該咁睇嗰個走勢可能真係可以喺農曆年前咁上下嗰段，即係我哋一月尾咁上下咧，咁第五波就會即係似乎係會即係平靜落嚟。呢個預測都我都同意嚇。 但係啊，林醫生，因為始終咧啊，即係 Omicron 嗰個傳播力比起其他嘅即係病毒咧係更加快啦，同埋亦都係更加廣啦咁樣。咁所以亦都係因此咧，楊國鴻教授就建議即係某啲人士可能要佩戴即係雙重嘅口罩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雖然話我哋揾到佢嗰個傳播鏈啫，但係中有咧，我哋见而家咧都有唔少嘅地方系要纳入强制检测嘅。咁会唔会即系有机会可能都系乐观咗一啲咧？如果话真系农历前后可以平静到，因为始终系咪都要考虑埋 Omicron 佢嗰个嘅传播嘅范围之广呢样嘢，会唔会成为咗另一个比较大嘅变数咧？ 嗱，呢個當然啦，其實我哋即係所謂嘅預測，即係藥物嗰個走勢，就係話農曆年前後就會即係第五波就有機會完結啦。咁但係我哋嘅大前提就係話，我哋要繼續做呢啲咁嘅追查工作，即係同埋我哋仍然係即係市民地區要堅守我哋嘅手部衛生啊、環境衛生呢啲要做翻足，即係大前提講緊，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咁所以如果我哋唔做呢啲檢測或者追蹤嘅話咧，咁嗰、那個所謂呢個第五波個浪尾咧，有可能係會再延續之後再爆發一啲本地個案，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突然間放鬆派所有一啲社交距離嘅一啲設施，咁有可能真係嗰個浪尾又變咗衍生為一個本地嘅爆發。咁當我哋一開始有啲追查唔到即係源頭嘅個案嘅時候咧，就會好似舊年嘅冬季嘅時候嘅第四波咁樣啦，就會即係好似即係一發不可收拾，就要好耐時間先會再要幾個月時間先至慢慢再停翻落嚟咁樣咯。咁所以當然就係話唔係即係所謂樂觀即係預測嗰、那個波浪藥膜咧係即係月尾會完結，但係就唔係代表乜都唔做佢自己會完結咁意思。 所以你覺得我哋嗰個嘅社交距離措施，譬如係禁晚市堂食啊，或者係一啲嘅表列處所，包括譬如戲院啊、健身室之類啊，都要暫時停止營業咧？即係你覺得呢個嘅措施依然係有必要繼續落去嘅，係咪啊？ 嗱，喺醫學上面咧，因為我哋啱都提過啦 ，Omicron 嗰、那個疾病個潛伏期相對嚟講比較短啲嘅，咁大部分都喺14日之內會發病啦，或者被檢測到啦，中位數3日左右啦。咁所以就如果你睇翻依一日子，我哋仲有大概兩個星期左右就過年啦。咁時間上面的而且確係即係有啲唔好彩啦，即係達成呢、這個。即係大家過年嘅時間，咁但係如果喺呢個階段放鬆，或者我哋比較難預測，即係未來一兩個星期嗰、那個浪尾嗰度會唔會有一啲即係譬如話 啱啱提過會唔會多翻一啲即係未能夠追查到不明源頭嘅個案浮現翻出嚟？咁如果到時先至一放鬆，突然間再收緊咧？咁就咁啊，好難好難我估政府會咁樣嘅考慮嘅出發點啦。咁第二點咧，就係話如果我哋依家放鬆，譬如話真係唔延長啦，咁譬如延長或者延長一個星期啦，咁可能咧就我估大家會想象到咧，可能即係差唔多過年嘅時候，大家可能所謂好似報復式咁出翻嚟，即係社交活動啊、食飯啊。咁如果到時個浪尾真係有啲隱藏嘅一啲病患喺個社區裏面咧，咁你好容易就會重演翻即係聖誕新年假期嗰段時間嗰個情況出現翻一樣一模一樣嘅情況。 另外咧，屯門有啲居民咧，佢哋就投訴咧，就係話由於佢哋可能去咗幾個唔同嗰啲可能受到傳播呢個疾病嗰個地方，於是佢哋檢測都要進行幾次。咁你覺得呢個係咪有必要嘅咧？即係喺醫學上嚟講， 喺醫學上面嚟講咧，其實係睇下你想個安全系數有幾高啦。咁其實 Omicron 就好，即係通常大部分都係即係第一個星期會發出嚟。咁所以咧，理論上咧，即係喺如果真係會捕捉到嗰個病毒咧，其實都係頭即係頭幾次檢測應該會係捕捉到嘅。咁尾後嗰啲咧就會會疏翻一啲啦。咁就希望揾翻譬如剩低嗰小部分嘅一啲個潛伏期比較長嘅一啲病患者啦。咁所以就係會構成嘅不便嘅。咁我估呢個亦都係希望唔想嗰、那個即係第五波會反彈嗰、那個即係希望提高安全系數嗰個做法咯。咁所以的而且確較後階段嘅一啲檢測，即係每個人即係受強制檢測較後嗰幾次咧，捕捉到有個病毒機會咧，其實真係低嘅。咁但係即係可能大家都要希望即係配合翻政府作少少犧牲。咁如果有少部分嘅病毒，我哋希望都揾埋佢出嚟，咁就會穩妥啲。 即係啲居民要忍受佢哋要多次受檢測呢個麻煩嘅地方啊。 係啊，希望即係優化到嗰個檢測嗰個安排或者。即係輪候嘅時間，希望唔使話咁麻煩、咁長。 林医生今日咧就民政事务总署咧系透过一个组织啦，就向屯门区嘅居民咧派发咗3000套啊，系快速测试套装啊。我想请问声，其实呢啲嘅快速测试套装，佢嗰个嘅效用系点样？佢个准确性其实有几高嘅咧？ 嗱，佢嗰个效能咧，即系或者个我哋叫敏感度啦，一定会比一个PCR 個核酸檢查嗰個一定係低一啲㗎喇。即係佢其實係佢會維持喺我哋偵測到嗰個時間性會短啲啦。即是話呢，其實如果我哋用一個我哋嗰個所謂金標準嘅核酸檢查呢，會早啲偵測病毒啦，亦都會有機會喺即係話個病毒喺身體裏面偵測到嗰個PCR 呢係會耐啲嘅。咁嗰個我哋呢啲咁嘅快速測試用嗰個標準就叫抗原啦。咁抗原除咗係本身即係同一時間做嘅檢測個敏感度低啲之外咧，佢維持喺身體度被檢測到嘅日數都會少啲嘅。咁所以整體咧，簡單講咧，即係個準確度係會低過呢、這個即係核酸嘅。咁啊，咁變咗就唔係一個即係最穩妥嘅做法。咁但係咧，喺如果未必做到核酸嘅檢查之間咧，咁可以即係補做呢啲測試咧，亦都有機會可以捉到即係一啲個別嘅啲確診者出嚟嘅，咁就有個好處，有優點喺度。咁因為佢自己方便啊，唔使排隊，自己可以屋企做。 即係話有啲人如果可能等得太耐，佢未必等得切咧。如果攞呢啲套裝嚟就做測試咧，對佢哋都有幫助，係咪咁嘅意思啊？ 是啊，即係譬如你原本就係排咗第一日、第三日或者中間，你或者等唔到啦，你好想知自己嘅結果，咁準確度係低啲嘅，咁但係就佢都有機會可以偵測到個病毒，咁所以就唔係話完全冇用嘅。 但係政府都話，即係呢啲係唔可以替代政府嘅強制檢測嘅要求喎。咁所以 冇錯， 係咯，因為你頭先都講，即係佢同個準確度係低過核酸測試嘛。其實大概低幾多成左右咧？ 如果譬如核酸測試嗰啲咧，至少都有講緊係90%以上嗰個準確度，視乎你用係採樣嘅位置啦。咁而咧抗原嘅測試咧，相對睇下邊種抗原嘅測試啦，大概咧可能係80-90%咁樣。可能就你話係咪低好多咧？唔係話完全，譬如一半嘅 嘅敏感度都冇嘅，咁其實都有相當嘅敏感度嘅。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呢啲自行採樣嘅測試咧，亦都要睇下你自己嘅做法正唔正確啦。咁變咗咧，即係就算你即係做得好好嘅時候，嗰、那個敏感度就會即係足夠啦。咁但係因為市民始終唔係醫護人員啦，就驚譬如採樣嘅時候，其實就或者用個測試嘅時候都唔係用得咁好嘅時候咧，咁可能嗰個敏感度就會低咗好多都唔定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要留意嘅地方嚟嘅。 但系靠呢一啲嘅即系快速测试包咧，会唔会反而可能有机会系令到一啲嘅个案系可能走漏眼咧？因为譬如我哋而家见到咧，有一啲嘅即系感染咗 Omicron 嘅个案咧，佢个病毒量系比较低嘅，即系都唔系咁容易可能检测得到，会唔会咧？ 嗱，我哋用啲快速測試，就除咗啱啱講即係敏感度較低，同埋話有個人士操作唔係咁未必識得之外咧，咁就亦都有機會有假陽性啊！呢、這個即係亦都有咁嘅可能性啦。咁另外就係你啱啱咁講，咁即係有機會走漏啲即係病毒量比較低嘅人士嘅嚇，因為佢其實同核酸檢查其中嘅分別就係、是、當病毒量高嘅時候咧，咁嗰、那個抗原嘅測試相對讲咧都尽可准确性都高，但系当病毒量较低嘅时候咧，佢敏感度就会随住个病毒量低咧，佢会下降。咁但系咧，就当然我哋其实咧，如果喺个社区里边真系想做一啲比较高风险嘅，有机会传播俾其他人嘅一啲病者嘅话，一定系特别担心一啲系病毒量比较高嘅吓。咁所以理论上咧，呢个系会有个即系 补足嘅 补足啦，系。 好多谢你林伟顺医生。 謝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6宗输入、2宗与输入个案相关，同1宗本地个案。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新增的本地个案患者是昨天公布的一名29岁巴基斯坦籍男子，居住在天水围天日村，在启德一个地盘工作。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暂时未能够分辨到患者是新感染或者复阳个案。患者曾经在大埔广福村外更换喉管。一同工作的几名同事要检疫。张竹君又话，寻日公布一名22岁私家诊所护士初步确诊，病毒量比较低，样本检测到疫苗病毒株，因此唔界定系确诊个案。当局再到诊所调查，认为可能与疫苗环境污染有关。至于屯门海德花园二座嘅强检行动，早前有1宗不确定个案，再经过检测之后确定系阴性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傍晚6:00在政府总部见记者，预料会交代第5轮防疫抗疫基金详情，以及公布社交距离措施的最新安排。消息指，政府将会宣布延长晚市禁堂食、关闭表列处所等防疫措施14日，直至年初3。另外，据了解，鉴于疫情严峻，今年全港15个年宵花市取消。海关破获1宗走私冻肉案件，检获35吨市值大约520万元的猪耳和牛肚，拘捕5人，同埋扣查1艘货船。海关寻日凌晨在大屿山西南海域展开反走私行动期间，发现海面上有1艘冇着灯的货船在分流附近徘徊。其后货船以吊臂运送货物至到附近的快艇，海关人员随即截停快艇，检获涉案的走私货品，货船就高速向内地方向逃去。海关表示，涉案走私货船上没有冷冻设施，走私冻肉卫生情况令人担忧。塞尔维亚网球手祖高域的签证再次被澳洲政府取消，移民部长霍克说，利用法例赋予的权力作出决定，解释是基于健康和良好公共秩序，认为符合公众利益。 總理莫里森指做法保護了澳洲在應對疫情取得來之不易的成果，他指出澳洲民眾因為疫情作出很多犧牲，理所當然期望這些犧牲能夠得到保護。祖高域未有被帶到移民拘留中心，他將會在週末再同移民官員會面，到時可以選擇離境或者提出上訴。據報祖高域正是同律師團隊商討。現年34歲的祖高域今個月初飛抵墨爾本，準備參加澳洲網球公開賽，但是被邊防人員取消簽證，指他未有提供可以豁免注射疫苗的證明，並且被帶到隔離設施。祖高域向法庭上訴，獲判得席獲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天气清凉，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的龙尾排到去汇丰总行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在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车多缓慢，龙尾去到龙日村对开。提一提大家啦，喺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中线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东涌长东路欣澳站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投资有心法， 选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要吓自己嘅人士买股票，就唔好成日谂住佢会翻家乡，要谂咧继续揸唔止蚀咧，只会离你个家乡价越嚟越远。 呢条系一条路翻家乡啫，但系其他出边好多路都翻到家乡噶嘛。你沽咗呢个股票，攞啲钱买个好啲嘅股票，咪翻到家乡咯，嗬？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咁啊，相信咧即系近日啊，屯门嘅居民咧可能都有唔少去检测中心排队等检测嘅经验啊。咁你自己啊，究竟呢几日嘅经验系点咧？有冇发觉寻日嘅服务咧系畅顺咗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同我哋倾倾噶。咁啊，关伟头先咧就专家都讲啦，其实佢哋都认同嘅，即系最重要咧就系睇下而家香港嗰啲个案咧，系咪都揾到嗰个传播嘅源头，唔会有啲不明源头嘅个案。嗱，咁如果我哋睇翻咧，譬如以今日嚟讲咧，今日咧新增嘅九宗嘅新型肺炎嘅确诊咧，就系有六宗都系输入噶，两宗咧就系同输入个案相关，同埋一宗嘅本地个案。而嗰宗本地嘅个案咧，就系头先我一开始都有提过，系一位地盘嘅工人嚟嘅，咁佢系住喺天水围嘅天日村啦。咁不过咧就暂时唔能够分辨到呢个患者咧到底系新感染啊，定系复阳嘅个案。咁因为其实佢即系入院之后就即系都睇到佢嗰个嘅病毒嗰个嘅嗰个检测啊，连续几次嘅检测咧都系阴性，咁所以都系要观察多几日啦，同埋咧都要睇下咧究竟即系佢系一个即系点样嘅病毒，因为暂时嘅资料咧都系分辨唔到佢究竟系 Alpha 定系Omicron 嘅。咁而另外咧，頭先都有提過啦，就係一位喺屯門診所嘅護士啦，就係懷疑係一個疫苗受到即係污染嘅個案嚟嘅嚇。咁所以即係如果係真係揾到曬源頭嘅，咁亦都我諗即係市民對於香港嗰個嘅疫情控制啊，幾時可以回落到甚至係回落到一個地步，就係我哋可以放寬啲社交距離咧。呢個係市民相當於關注的一件事啦嚇。 冇錯，係喺呢度我都順。邊條新報啊？我本身都係住喺屯門嘅，咁啊以前咧去開嗰啲，譬如好似黃金海外嗰啲商場啊、食晏啊，或者甚至去 supermarket 買嘢、超市買嘢咧，就係經常嘅事。但係近日咧，因為個疫情爆發得咁緊張咧，就令到我自己去嗰啲地方都要卻步嘅，即係變咗係即係驚住會碰到一啲人係會有相關嘅問題，咁你變咗自己就減少去嘅。咁當然喺市中心嗰啲地方，因為有成廿幾個地點都係有嗰啲曾經染病嘅人去過，咁變咗咧。就我留意到咧，市中心我自己有少家去啦，但系咧留意到新聞講嗰度嗰啲人就比較緊張啲啦，即係特別係去嗰啲檢測中心又要排隊又成嗰啲，有啲人係有啲牢騷喺度。但係就好似正話你講咧，由於琴日個情況開多咗嗰啲檢測中心，同埋有啲流動車又喺嗰度附近嘅地方周圍停泊，咁令到佢哋等候嗰啲人咧係減少咗啦。 係啊，因為屯門咧就尋日咧就已經加到咧11個嘅檢測點啦，咁所以即係新增咗之後咧，都見到有一啲嘅人龍咧就清零得比較快啦嚇，咁但係喺朝頭早嘅較早時段咧，依然有啲市民咧係話即係排隊排咗好耐嘅。嗱，1872311，大家點睇咧？我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有位聽眾黃先生喺度，黃生你好， 黃生 係你好，兩位同事 你好，係請講啊。 咁其實咧，尋日話加開咗咗下晝2:30啦，一個流動2.77。咁但係咧，我睇電視，佢就話你啲可以去其他區域嗰度檢親測。咁啊睇聽今朝聽三跟隔離台嗰個就話我喺另外一個區檢測。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咁樣跨區檢測，或者將啲病毒通街帶走，因為你而家係封區嚟檢測噶，喺外就 有啲係封區嘅檢測啦，有啲就唔係嘅。喺屯門區咧，政府都希望可以做到啲市民係願檢盡檢嘅嚇。 唔係，但係你呼籲啲人跨區咁係咪好荒謬？因為你睇到有啲人染咗嘢去食嘢，咪去傳到區區都有㗎。 嗯，明白，即系都觉得即系最好喺翻区内嗰度做检测啦。多谢晒你啊，阿黄先生。咁不过咧，有啲市民喺区内做检测咧，就可能真系即系都等咗即系 好 耐啊， 系就要早两日嘅时候。 系啦，嗱，咁当然啦，即系有一啲嘅人士咧，就可以喺网上预约啦。咁啊，网上预约，有啲人就话即系喂预约咗咧，就好似快啲。咁但系都有啲市民就话喂预约都好难啊，甚至有一位嘅爸爸就话。因为他们一家三口去过爱定商场，所以就验要验六次。他儿子读的小学有人染疫又要验六次，然后部分日子又不相同，即是说扣除之后是大家要做成八次的检测。于是他能够预约到一个就預約到阿媽，又預約唔到個佢自己，又預約唔到個仔，咁佢就話即係喂，好似即係嗱，我抽 iPhone 喎。 係啊，係啊，呢個情況比較特殊啲啦，可能佢哋個案例即係同其他一般人嘅情況唔一樣，因為佢而家有個問題就係，因為尤其是我哋安心出行咧，你記錄咗你喺某個地方出現過咧，佢到時到後咧，一知道你喺某嗰段時間出現過嘅時候，佢會通知你要做檢測嘅。咁你如果喺一日裏邊可能好多地方你都接觸過嘅話咧，你就係因為咁樣咧，就會做多好多呢啲檢測嗰度嚟確定你有冇事嘅。 嗯，好。嗱，咁究竟屯門區嗰個檢測能力係點樣咧？因為屯門咧有成接近50万嘅人口㗎。電話號碼18721，電話旁邊咧，我哋都請嚟負責其中一啲檢測站嘅尚達生物科技董事長焦燕圖嘅。焦燕圖你好。 系招生 ，hello， 系 大家好， 系你好，招生，你哋喺屯门其实而家总共系负责几多个检测点啊？ 我哋一共系六个， 系一共六个。咁你哋睇到即系呢两日嘅情况同即系早琴日嘅情况啦，同前日有冇啲咩变化咧？ 哦，其实个变化都几大下嘅，即系其实琴日咧嗰个排队人数咧都系明显咁样系减少咗嘅。咁即系其实我哋见到高峰嘅时候最多都可能系100人松啲喺兆麟嗰度。咁但系其实其他嘅采样中心基本上嗰个轮候时间都非常之短噶啦。咁我今日再去巡视过咧，咁其实就系基本上连兆麟咧本身都系唔需要排队噶啦。 人数减少嘅原因系因为加咗一啲嘅检测点啊，定系乜嘢咧？ 我谂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就当然就系即系嗰个检测点系多咗嘅，咁第二就系我哋嗰个开放时间亦都长咗啦，咁然后就第三咧，我谂就系即系我谂民政处嗰边都有呼吁啲市民啦，咁就系即系其实可以睇翻即系唔同，即系我谂大家对嗰个采样站嗰个地点认知高咗，咁亦都即系可能会去翻唔同嘅地方去疏导翻个交通咯，咁同埋第四就可能系即系有人去。會去跨區去做檢測啦，咁第五就有啲可能係一兩日之前做咗，佢唔需要即刻再做啦，咁所以呢幾方面令到嗰個人數係比較理想咯。 係，你對於跨區做檢測，正話有位聽眾打嚟就話擔心啲病毒會傳去第二個區，你擔唔擔心呢方面嗰個問題咧？ 即係我諗呢個跨區嘅做法咧，更加多就可能本身都係要翻工嘅人，咁佢本身翻工都可能係翻工嘅地方去做，咁其實你本身嘅風險係一樣啦，你本身都要搭車，你本身都係唔同地方食飯。 是嗱，咁但係除咗即係有啲人可以跨區之外啦，但係唔少人咧都仲係要留翻區內嘅。譬如你見到嗰個預約嘅狀態又係點樣咧？ 預約嘅狀態咧，其實咧就淨係可以限制喺本身做開檢測嘅社區會堂，其實就係社輪即係兆麟，兆麟即係佢十一個點裏面，其實就係得兆麟社區會堂係可以做到預約嘅啫。咁但係其實佢每日個預約都係有個上限係2000人。咁但係以琴日為例啊，我哋淨係兆麟嗰度都做咗成接近5000人。咁所以所以其實即係個預約係我見到個幫助唔係有太大啦。 即系反为更加多冇预约嘅人走到去嗰度就检测， 系啦，冇错，冇错。 嗱咁对于有一啲嘅人士咧，佢因为真系要检测，即系好多次啊。有啲人话，即系佢要检测六次，甚至系扣除咗一啲嘅重叠咧，有啲要检测八次啊咁样。其实你哋预计你哋嗰个嘅检测量啊，系咪可以应付到呢个嘅需求咧？因为如果根据政府所讲咧，其实全香港咧每日咧大概有3万到4万个嘅检测，而单单喺星期二咧，屯门已经有成17000个，而星期三咧系更加系32000几个。咁其实个检测量系唔系可以应付得到咧？ 是啊，咁即係其實以我哋自己嘅化驗所為例啦，其實我哋一日都能夠做超過兩萬個嘅，咁而的確就係即係啊，琴日同埋前日我哋都係即係超過呢個數字，咁啊。我會見到喺可見嘅將來，由於即係頭先講過各種措施啦，咁亦都係有政府亦都揾多咗承辦商入嚟屯門去幫手啦。咁、我會認為即係應該可以應付到之後，即係雖然都要不斷去做一個強檢嘅情況，我哋都應該能夠處理得到咯。 嗯，但市民排隊嗰個情況擔唔擔心？即係因為佢可能有啲人咧就係、是出咗嗰個強檢令嘅指定日子咧，第一日做咗啦，咁跟住其實佢要隔多大概可能係四日到四五日左右咧，佢又要再做噶嘛，即係擔唔擔心可能係去到呢一個第二次檢測嘅轉接位咧，啲人龍又會再出嚟咧，因為大家都係可能同一日時間又要再去做。 系，咁呢个即系应该就唔会唔排除有呢个可能性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市民本身政府承办商，其实大家都见到即系一两日之前嗰个情况，我谂大家都做咗准备嘅。咁、我希望即系两三日之前嗰个场面唔会再发生啦。 嗯，咁你哋除咗喺屯门区之外，其他地方有冇检测嘅中心喺度设立嘅？ 其實我哋都有嘅，即係其實香港有唔同地區我哋有做咧，例如元朗深水埗咁其實或者可能喺天馬公園我哋都有我哋嘅採樣站。 嗯，而嗰啲嘅人流都係即係正常嘅嚇，唔使點排隊嘅。 係啦， 係啦，嗰啲就好正常啦，唔使點排隊，同埋嗰啲人數即係都一定遠遠唔係屯門嗰啲數字啦。 係嚇，朱遠同啊，最後都想問啦，因為即係屯門區咧，可能都有啲嘅長者啊，佢哋對於究竟邊啲日子要去做檢測咧，唔係太過清晰。我想問，譬如如果有一啲老人家去入到去話，喂，我其實唔知道我係咪而家要做檢測，或者幾時再嚟做檢測，你哋嘅工作人員幫唔幫到佢㗎？ 其實都幫到㗎，我見到我哋啲工作人員都好耐心、好友善咁同我哋解釋嘅，即係甚至更多人嚟到話要打針咧，咁佢哋都話俾你聽，我最近打針喺邊度啊，即係都會解釋嘅。即係我諗，所以即係一般居民其實又唔清楚咧，可能要多啲問人咯。 好啊，多谢晒你先，就倾到呢度，唔该你。吓，朱远同咧系尚达生尚达生物科技董事长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同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简单，但系又同时间非常之难读嘅一个字，就系、是、女仔 G I R L girl girl girl girl 呢个字。如果我哋系讲英式英文咧，我哋个 R 音系唔使读嘅，所以唔使 girl 唔使卷你啦。如果美式就要啦 ，girl girl girl。留意我哋嘴唇唔使嘟出嚟嘅，我哋唔使好似我哋读。电锯个锯咧系锯，类似嘴唇轻微延长咗少少嘅。OK， 我哋就系锯锯锯，收翻埋个嘴唇，唔使嘟出嚟嘅。呢、这个音系广东话冇嘅，留意锯。跟住条脷尖上翻去个 L 音，锯啦啦啦啦啦啦呢个位。OK，so、okay? girl girl girl。Example sentence：She's just a little girl. She's just a little girl。只系个咧。小女孩嚟嘅啫，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嗱，关伟，我哋头先都讲过啦，就系民政事务总署咧，透过一个组织咧，就向屯门区嘅居民咧，免费派发3000套2019冠状病毒病快速测试套装嘅。嗱，咁究竟咧嗰个嘅派发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系呢一个嘅负责组织，就系全港社区抗疫连线秘书长徐海山嘅。徐海山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哋今次嗰、那个？派发嗰3000套咧，嗰个派发情况会系点样啊？即系譬如有冇话边啲年纪嘅人先至会派啊？同埋系点样喺边度去派啊？ 其实我哋喺社区里面咧，我哋透过我哋嘅义工咧，系派发俾啲有需要嘅人嘅。咁、大概都有三十几个点咧，喺度派发紧，一个点几十份咁样咯。 即系街头嗰度派发嘅。 唔系，因为街头我哋始终都唔想聚集嘅，咁我哋都系喺啲社区里面嘅一啲嘅服务点嗰度派发。 即系可能系一啲嘅即系 社区中心嗰类， 系啦， 社区中心吓、或者系咪会唔会有啲系区议员嘅办事处嗰啲会唔会都有派啊？ 区议员办事处都有嘅吓。 系吓，咁另外有冇话即系边啲人可以攞到咧？有冇年纪嘅限制嘅咧？ 我哋最主要系派发俾一啲暴露喺即系风险比较高嘅一啲嘅人士嗰度咧，就系派发啫。咁所以你话年纪有冇特别嘅限制咧？我哋冇特别嘅限制嘅。 咁你哋点样知道呢啲人系会个风险会比较大咧？即系暴露嘅风险大咧？ 我谂行得嚟我哋嗰度攞嘅话咧，佢哋都会好担心，有担忧，即系自己感染到嗰个新冠病毒嘅。咁我哋一般咧嘅派发嘅话咧，都系透过义工去做啦。咁佢哋会做呢一个咁样嘅分别。咁当然我哋要问下佢哋啊，有冇去过一啲嘅高风险嘅地方啊，或者系佢系咩原因要攞啊？咁先要派发俾佢哋嘅。 但系会唔会教啲人点样使用噶？ 这个在都会教啲人去点样使用。不过呢就呢个风险嘅问题呢，我哋唔会喺我哋嗰个派发点嗰度呢就去做呢一个咁嘅动作。 但如果啲人即係佢真係攞咗之后佢都要知点用，咁你哋呢度係会另外有人可以帮到佢哋嘅。 係没错。 咁另外啦，就係因为政府都强调啦，就话呢个快速测试套装所做嘅检测呢并唔能够替代呢政府强制检测嘅要求。我想请问譬如你哋即係派发个经验呢，会唔会真係有啲人士以为咦我做咗呢个呢我就会係相当之可靠啦，我就可以唔使即係去做强检啦，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 我哋派发嗰阵时呢，我都要说明呢呢个呢就唔可以代替嗰个强制检测嘅。咁但係呢我哋检测都要即係会帮手去派发呢一个咁样嘅试剂咧，就系、是、我哋希望咧可以尽早识别到啲受感染嘅人，咁样可以避免嗰个进一步嘅扩散咯。 即系等佢起码有个初步嘅检测，知道自己有冇事啊嗰啲咁啊吓。 系啦，系啦。 但会唔会都同佢哋解释翻或者强调翻咧，就系呢个快速测试套装嘅准确度咧？因为我哋刚才亦都同一位传染及感染病嘅医生倾过啦，咁佢就话即系对于一个即系高病毒量嘅，咁当然嗰个会比较可以测试到啦，准确度高啦。咁但系由于近日见到嗰啲个案咧，佢本身嘅病毒量都系比较低嘅，咁嗰啲可能就未必系咁容易由啲检测包度测试到噶啦噃。即系你哋派俾佢哋嘅时候，会唔会都强调翻嗰个嘅使用限制同埋准确度嘅限制啊？ 我哋都有强调翻呢一个咁样嘅讲法嘅。咁但我哋都係好想讲呢，就即係我哋去帮佢哋啦，咁希望呢可以尽早识别到嘅。咁准唔准确呢就牵涉到个试剂同埋嗰个嘅采样嗰个嘅准确度啦。咁所以头先都讲我哋係会係教佢哋点样去采样嘅。 好啊，多谢晒你徐海山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麻烦你徐海山呢係全港社区抗疫连线嘅秘书长，咁啊因为民政事务总署呢就透过佢哋呢个组织呢就向屯门区嘅居民呢係派发呢3000套快速测试套装嘅。1872311有位周小姐喺度，周小姐你好。 周小姐。 是啊，你好啊主持人。 是你好，有咩睇法？ 我想讲返呢，我本身呢係屯门区嘅居民嚟嘅。咁呢我自己个妈咪呢佢亦都係住喺屯门区。咁佢屋企呢一共呢就住咗五个人嘅。咁呢我其中我妈咪呢已经係80几岁㗎啦。咁屋企呢有一个呢即係比较重病少少嘅屋企人啦、即係另外有一个。咁佢就因为嗰座 building 呢就有人中咗呢个病啦。咁所以佢哋呢一定要强检。咁强检都 OK， 因为佢哋喺我哋嗰座 building 嘅楼下呢就每逢特定嘅日子呢就会 set 咗一个 counter 喺度嘅。咁但係其中我媽咪80几岁，咁我媽咪都行到嘅，咁佢都会落去排队，第一日呢就排咗好耐㗎啦。咁另外我有个屋企人呢，因为佢真係重病，佢行唔到落去。咁你点样落去呢？咁我哋就唯有屋企其他几个，因为我住五个人嘛，嗰四个就落去检查啦。咁就要求佢哋可唔可以搵个职员上嚟帮我屋企人做呢，佢哋呢就左推右躺咁啦，足足搞咗几个钟，令到我屋企嗰个病人呢好唔安乐，又惊犯法。 咁又唔係佢中，只不過佢都係盡公民責任同埋保護下個健康。咁咧搞咗好耐咧，佢好唔開心，搞咗好耐，卒之佢哋先肯派人上去咧，就幫佢做。咁仲要有時講啲嘢就話，只此一次啊，下不為例啊，類似呢啲說話啦。咁我話點樣只此一次啫？因為佢真係行唔到，佢先唔落去啫。我話我屋企嗰個八十幾歲，佢趌下趌下趌到落去，佢都落去做啦。所以咧，令到我哋屋企人咧有黑 feeling 咯。即係同埋另外屋企咧，仲有因為屯門區啦，佢哋成日都會喺嗰個社區度走動噶嘛。咁其中一個家人咧就有三個 message。即是去過三，就除了我們那座 building， 還有去過兩道地方，即是他要做三個檢測，即是三道的檢測。那他已經很忙碌的了，一天在那裡就找地方做檢測了。那即是我看看他們會不會有改善，還有對老人家或者真的有不舒服的人呢，可唔可以即係俾啲方便佢哋咧？唔知佢哋做唔做到咧？ 唔好啊！多謝曬周小姐嘅電話，亦都講咗佢經驗啦。咁其實亦都可能有其他嘅即係屯門居民咧有相同嘅經驗咧，都唔頂嘅。咁都要睇下政府咧點樣去處理。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在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近星河名居，东行的车龙就排到风力流。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龍尾在安定村。可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追蹤尋根究底之後呢，其實呢就發現呢，他其實是第三代的一個個案。我們再追上去，原來他是感染至他的父親的那個藥房的東主啦。藥房的東主呢再追查呢，原來呢就是第一代是那個即是空少126111嗰個個案嗰度咧，係作為個源頭。咁變咗咧，當我哋由第三代先追到，然後再追蹤反追蹤上去嘅時候咧，其實咧第一代同第二代咧就已經有機會喺社區咧，其實有啲傳播做出現嘅。咁所以呢個係追蹤方面咧，亦都會有呢方面嘅困難。咁另外亦都有啦，未明源頭嘅個案啦，即係雖然58歲嗰位理貨員啦。固然，雖然佢嗰個基因嗰個測序咧係可以見到係可以拍到佢跳舞群組嗰度，但係畢竟咧佢中間嗰個聯繫個交接係如何咧，仍然咧係未揾清楚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社區咧仍然係會有隱形傳播鏈個存在。睇翻嗰啲病毒同埋Omicron感染咗 Omicron 嗰個個案嘅分析咧，我哋都見到咧係有啲啟示嘅。首先咧就係睇咗呢32個本地或者係同輸入個案有關嘅感染個案咧，有接近80%嘅人咧嗰、那個 CT 值咧其實係細過或者等於30嘅，咁細過或者等於30咧就亦都係喺表示咧就係佢病毒量會高啦，亦都係嗰個感染嗰個能力咧係高嘅。另外一方面咧，頭先行政長官亦都提過下，其實有相當數目咧，如果係話分析呢32個本地嘅個案咧。其實有佔30%咧係冇病徵嘅，咁30%冇病徵咧，其實亦都係會喺社區咧，佢不為意嘅情況之下咧，就繼續造成個傳播。咁所以咧，概括嚟講咧，我哋覺得咧嗰、那個下一步嗰個疫情發展咧，仍然要非常之小心去應對。咁我哋可以講啦，就係話而家係一個火山口嘅邊緣，但係咧仲未離開得呢個火山口嘅。其中咧，主要就見到咧新個案咧，每天仍然喺度見到啦，隱形傳播鏈仍然存在啦。而 Omicron 本身個毒性同埋傳染力咧係好強嘅，所以只要有一個隱形傳播鏈存在，而亦都有一個超級傳播 者在這裡出現的話，那就會造成個案會急劇上升的。故此呢，在這裡呢要將局面轉為安，而亦都要扭轉個局面呢，我們需要呢其實呢是全民呢大家市民呢齊心協力呢就做好以下的工作。第一呢就是多些使用安心出行，因為剛才我講咗嗰個密切接觸者個追蹤嗰個難度咧，好多時咧就係個患者咧佢記唔清楚或者講唔翻咧佢過往逗留嘅地點，咁要比較長時間之後先至揾翻嘅時候咧，咁嗰個時機咧去檢疫去防控嘅時機咧就可能錯過咗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記錄好自己嘅行蹤，多啲使用安心出行。第二咧就係要盡快接種疫苗嘅。咁我哋睇到咧，包括咗頭先提及嘅藥房東主個全家啦，同埋咧空姐嘅母親啊等等咧，有好多啲家庭咧，其實佢本身咧都冇接種疫苗嗰個記錄嘅。咁呢個亦都可能係一個因素咧，係造成有機會超級傳播嘅，因為個病毒量係會比較多。另外咧，今次亦都特別見到咧，喺我哋本地感染嘅呢啲 Omicron 個案咧，嗰、那個年齡中位數咧係高過50歲嘅。換言之咧，相對年長啲嘅人士咧，喺今次咧數目咧，可能係相對咧係會容易感染到 Omicron。咁故此咧，尤其針對長者同埋一啲慢病嘅人士咧，我哋希望佢哋盡快接種疫苗嘅。另外第三方面咧，就係要盡早進行檢測啦。如果你知道自己曾經喺啲個案逗留嘅地方停留過，無論個時間幾短咧，我哋都鼓勵大家咧去盡快做檢測。如果身體有少少唔舒服，都要盡快求醫，希望咧就係攞到去嗰個診斷嘅結果啦，同埋咧亦都係話可以早睇到係咪有個問題嘅。而醫護人員方面咧，我亦都呼籲咧就係提高警覺啦，所有睇你哋嘅病患者咧，希望可以盡快咧就係俾佢哋咧做個檢測。喺個人防護方面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就係都係嗰要戴勤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同埋咧，就避免去社交活動，因為咧，尤其我哋見到咧跨家庭嘅聚會咧，喺今次啲群組傳播當中咧，亦都見到係有出現嘅，咁亦都造成個傳播。咁臨近新年嘅時候咧，亦都希望咧大家係盡量避免多一啲跨家庭嘅聚會。我相信咧喺以上嘅措施咧，大家攜手協力去做之下咧，相信咧係有機會咧係扭轉個局面嘅。但係現時個形勢咧，係亦都咧唔能夠咧掉以輕心，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我哋希望亦都盡快可以走出逆境。唔該。 依家係提問時間，想提問嘅記者朋友啦，咁請先舉手。嗌到你嘅時候啦，請講出你代表嘅傳媒機構名稱，然後用我哋俾你嘅麥啦去發言。我嘅右手邊後排中間嗰位記者。 係，唔該，香港電台嘅，首先想問翻防疫抗疫基金嗰方面啦，頭先有提到話，如果啲處所，即係如果可以，即係過咗嗰個社交距離措施之後，可以即係只要做到嗰個疫苗氣泡咧，咁咁就可以即係開翻咁樣樣啦。咁都想問下，如果即係佢係要閂更加耐嘅時候，其實呢個防疫抗疫基金嗰度係咪都會幫佢哋加碼咧？咁另外頭先林太都提到就係話嗰個關閉期雖然係即係短過之前嗰幾波疫情嗰陣啦，咁但係即係過年都係行業嘅旺季啦。咁呢個資助一打咗折，其實會唔會即係有機會可以俾多啲俾佢哋彌補翻佢哋喺旺季嘅時候嘅損失咧？咁同埋另外就即係感覺上政府好似都唔係好想喺即係就住呢個基金上面再問立法會拎撥款啦。其實即係點解會有呢一個嘅即係咁嘅決定，即係想繼續用翻個基金裏邊原先剩翻低嗰啲錢，點解唔攞多啲去幫多啲業界咧？咁另外咧都想問埋社交距離措施嗰方面啦。其實有冇機會可能係未夠年初三嘅嗰個限期之前咧，其實即係會唔會定咗話可能啲個案回落到一定嘅水平就可以放寬翻俾市民出嚟過年咁樣樣咧？咁同埋你都提到話，即係嗰啲處所嗰度如果提早實行嗰個疫苗氣泡嘅話，可以開翻咁啦。咁其實預計嗰度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可以放寬到幾多咧？唔該曬。 好，一系列嘅題目，第一咧就係我哋冇排除到日後可以就住支援因為疫情受到社交距離措施嚴重打擊嘅處所嘅補助去立法會嘅，冇排除呢樣嘢嘅嚇。事實上近日 好多立法會議員咧都係提出一啲嘅意見啦，亦都有寫信俾我啦，俾政務司司長啦咁。咁但係而家因為要做到快咧，又因為我哋個防疫抗疫基金經過早前嘅注資咧，實在亦都有足夠嘅款項可以應付呢一輪嚇。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唔好再等啦，應該係做咗先啊，因為急呢啲處所嘅營運者所急啦嚇。咁所以冇排除嘅，所以我答你嘅題目咧就係我冇排除嘅。如果日後仍然係有需要作出呢一種嘅資助咧，我相信立法會議員都係會好支持，甚至我相信佢哋會主動，而家都係再提一啲意見，尤其是聽咗我哋公佈之後咧，佢會再提啲意見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不斷咁行政立法機關良性互動嘅過程，亦都係體現咗我哋喺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立法機關同行政機關咧係應該互相配合。我哋既然有未用完嘅款項，咁我哋咧就做咗呢一輪啊。如果日後真係有需要咧，就可以同立法會咧係再商量嘅。就因為疫情嗰、那個唔會喺好突然間兩三日咧，就令到我哋可以完全係放心嘅。因為我哋已經有兩年嘅經驗，就算你話疫情係減退，佢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嚇。咁何況如果我哋以通關為目標咧，我哋更加希望起碼有一段時間啦，當然最好係14日啦，就冇咗本地嘅個案。咁所以我哋睇唔到咧，而家今日宣布一直去到2月3號嘅社交距離措施咧，仲可以有中段嘅檢討，即係話有啲可以提早撤銷咧，睇嚟就唔會啦。事實上我都覺得咧，有陣時我哋都係要有啲決心啦嚇。既然係想達至一個更加可以清零嘅局面咧，我哋就採取呢啲措施。咁事實上對於處所營運嚟講咧，亦都係講清楚個情況係點樣樣嚇。因為我相信餐飲業界如果要做翻晚上嘅堂食咧，佢都要準備好多食材啊、請人啊咁。咁所以而家係覺得一直係到2月3號咧，都要實行我剛才講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啦。但係點解今日同往時唔同呢？就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到2月4號啦嚇。除非個疫情真係明顯咁逆轉，即係話向上升翻，或者有一個都令人好擔心嘅大規模嘅爆發。我喺呢度已經預先講咧，我哋會盡量開翻呢啲處所有一啲嘅營業，不過到時就要用疫苗氣泡啦。嗱，呢個亦都係業界自己提出嘅嚇，無論喺美容業界啊，或者係飲食，佢哋俾翻我做啊，我可以打針嚇，我可以要求顧客咧係要打針嘅。咁事實上去到2月24號咧，我哋都係會有呢個疫苗氣泡嘅要求。咁所以早過其他處所可以營業咧，就係、是、如果佢係跟循呢、這個疫苗嘅氣泡啦，即係要求佢嘅顧客咧係需要打針。咁就關於加碼或者點解定呢、這個今次第五輪嗰個資助額咧？就當然某程度上就係我哋係有40億到嘅撥款，我哋盡量咧係用好呢啲喺剩餘喺防疫抗疫基金嘅撥款咧，就以最大限度咧嚟到去幫助受影響嘅處所同埋個人嚇。但係冇嘢係絕對嘅，如果個疫情係繼續惡化，或者有啲從來都未復甦嘅行業，亦都未能喺短期內復甦，咁當然政府咧要考慮啦。譬如我舉個例子啦，旅遊業其實唔係第五輪嚟噶啦。我哋俾旅遊業即係旅行社嘅支援已經係其實係 6.0 嚟噶啦，因為喺舊年八月咧係額外再做完曬 4.0 之後咧係加碼。而嗰啲喺第四輪刪到100多日嗰啲處所咧，其實喺 4.0 之後咧，又加碼。如果你知道詳情咧，我呢位同事係最熟嘅嚇，係加碼。不過當時又冇叫做 5.0 嘅啫，但係亦都係加碼咗俾一啲長期被關閉咗嘅處所。咁即係説明咧，特區政府會不斷咁監察個情況啦嚇。有需要咧，我哋一定會支援受影響嘅處所同埋人士嘅。多謝。 下一位睇一條提問。我的左手邊前排中間的位女士， 你好啊，東方日報的想問一問咧，就係 啊，年宵咧，其實上年本身係腰斬咗之後先復辦啦，原因係為咗滿足花農嘅訴求同埋滿足市民買花嘅需要啦。但係今年又取消啦，係經過即係分析咗之後，覺得即係疫情比去年同期嚴重啦，定係漠視咗花農同埋市民嘅需求嘅咧？那個風險係點決定嘅咧？點解會即係最後決定要取消嘅咧？另外第二條問題就係話，即係今年其實香港都已經係第二年冇辦法去歡度嗰個農曆新年啦，算唔算係政府失職咧？提及到。即係啱啱即係都有話實行嗰個疫苗氣泡，遲啲就可以即係放慢慢放寬翻啦。嗰啲餐飲業嗰啲或者其他即係表列處所係有啲咩理據咧？因為如果即係疫情同而家差唔多咁嘅情況啊，咁點解遲啲先至放寬，而唔係一早就唔去收緊咧？另外想問一問就係林太你個人啦，本身即係其實都嗰、那個任期都即將屆滿啦，到底即係有冇打算透露下你哋即係你嗰個參選嘅意向係點咧？唔該你。 一如既往咧，最後一條問題我就唔會評論嘅嚇。無論記者喺咩場合問都唔會評論嘅嚇。就我回應咗關於我哋點處理呢個疫情，一陣請陳肇始教授講講年宵市場嗰個嘅決定。大家會睇到咧，呢個 Omicron 嘅爆發係全球性嘅嚇。早前已經亦都係好似我哋咁咧，係控制得好好，甚至開翻。俾遊客入嚟啊，或者係放寬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嘅地方同埋國家咧，而家都喺度收緊嘅。事實上咧，有啲歐美嘅地區咧，亦都因此出現咗示威暴動嚇，即係啲市民已經係好疲倦啦，唔可以再接受到呢啲嘅措施啦嚇。咁所以香港唔係獨有嘅，因為喺公共衛生嘅領域同埋喺病毒嘅傳播根本係無國界。無地區之分，除非呢個地方完全冰封起上嚟，即係唔俾人入嚟。事實上，我哋嘅外防輸入措施亦都係差唔多全世界即係其中一個最緊嘅地方。一段時間入嚟咧，其實係香港居民嚟嘅。我哋而家八個國家係熔斷咗，其實好多人都好埋怨我哋咧，就係佢而家翻唔到嚟。咁但都冇辦法嚇。咁所以呢個並唔係話每一個政府做得好定唔好，我哋已經盡曬我哋嘅全力。嚟到控制呢個疫情，咁所以我覺得過去一個禮拜咧個效果係有，我哋會繼續鞏固我哋呢個抗疫嘅成效，等到香港可以盡快走出呢個疫情啦，然後咧就可以確保我哋通關有期啦。至於點樣睇話喺三個禮拜之後，即係2月3日可以而家話俾到業界有一啲嘅希望啊？因為事實上，防疫抗疫嘅措施、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唔可以長期咁做嚇。呢個就係我哋話，我成日話我好困難嘅決定，就係點樣去取捨，點樣去平衡。咁但係由於打針嘅比率咧，近呢10日8日又真係好咗好多。咁如果你記得我都講過啦，如果我哋每日打到20,000個人咧係首針，去到2月24日，即係我哋本來都要推出呢個疫苗氣泡先可以入處所咧，我哋差唔多有成90%打咗針。咁對於一個地區嚟講咧，如果有90%合資格人士打針咧，就比較安全啦。啊，或者林醫生都可以證實一下，比較安全。咁所以有咗呢個嘅考慮咧，我哋相對於第4輪、第3輪咧係比較有基礎、有信心。如果到時嗰個 Omicron 引起嘅疫情冇一個即係明顯嘅惡化，或者社區冇一個即係大規模嘅爆發咧，我哋就喺呢度俾少少希望呢啲處所咧，我哋會盡我哋嘅努力咧，俾大家可以營業啊。不過到時咧就係以疫苗氣泡咧為一個基礎嚇。請阿陳局長。 好關於取消即係年宵花市咧，其實政府今次係呢一個嘅決定係取消喺15個地點舉行年宵花市咧，其實都係一個兩難嘅決定嚟嘅。一方面咧，我哋明白市民咧即係去行年宵啊，都係一個新年嘅習俗啦。另外一方面咧，就花農方面咧，佢哋亦都係辛勞一年嚇，咁佢哋咧都係好想咧係將佢哋啲花咧係銷售。咁但係如果我哋睇全局咧，頭先剛才行政長官同埋處長咧都講咗嗰個疫情咧，其實而家咧係都未離開危險期，喺我哋嘅社區入邊咧，亦都係有多條嘅傳播鏈嚇。咁一方面我哋會盡最大努力去 冚熄佢啦。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喺追蹤方面咧，亦都係唔係容易嘅。咁所以喺我哋整即係通盤嘅考慮咧，因為都係有風險，同埋咧喺花市大家都知道咧，其實都係多人，同埋咧係都有群眾聚集嘅。咁所以我哋為咗減低呢啲傳播嘅機會，我哋希望咧係繼續減少人流，減低傳播機會，去即係截斷任何嘅傳播鏈。咁當然呢個亦都係為咗市民嘅安全啊、生命啊同埋健康，我哋覺得咧呢個係更加重要。咁所以咧就係決定咧係將即係花市或者一啲大型嘅活動咧都係取消。咁食環署咧係其實係會盡快咧係向有關嘅檔主咧係全數退還佢哋嗰啲嘅即係使用嘅費用啦，交咗嘅費用啦。咁亦都剛才行政長官亦都係宣布咗啦，喺第五輪嘅防疫抗疫基金之下咧，係有關嘅檔主咧亦都係會被發放咧係個攤位使用費咧係50%嘅特惠金嘅。咁呢個咧食環署同事咧都會盡最大努力咧係盡快咧係同啲檔主聯絡嘅。 下一條問題。我右手邊前排中間嗰位女記者， 你好啊 ，K 寶嘅，都想問翻啦，你話希望喺短期內控制到疫情啦，新年大家出翻嚟做生意啦，但而家落空之後咧，你林鄭你都話咧，初四有機會可能可以都會復翻啦，你覺得希望有幾大，或者落空嘅機會有幾大咧？其實咧，專家袁鋼都講過咧，係新年之前如果控制到疫情咧，點解而家唔可以放鬆啲咧？或者起碼堂食去到10点，等啲市民可以食到團年飯，度過一個新年咧。第二樣咧，都想問翻洪偉文生日聚會嘅徐英偉啦，歐家雲啦嘅檢疫都係檢疫緊啦，可唔可以確認到咧？歐家雲咧有冇掃安心出行咧？內部紀律嘅跟進工作進度係點樣咧？會唔會要求徐英偉或者歐家雲咧要引咎辭職咧？因為依件事，第三條都係想問翻生日派對嘅225人嘅生日派對嗰間餐廳咧，其實有冇違反呢個嘅檢疫防疫規定咧？嗰個調查做成點樣咧？黃思雅咧其實被指咧去隱瞞咗行蹤，會唔會進行執法咧？唔該。 我回答第一、第二條，又請陳肇始教授講講嗰個，因為食環署都係歸食物及衞生局嘅，所以嗰個執法工作咧，陳教授可以同大家講。第一咧就係疫情嘅研判咧係衞生署署長嚇，當然出邊咧我哋幫我哋做嘢嘅專家咧，佢都有啲唔同嘅睇法啊。有啲專家話睇嚟都幾好啦，受控啦。如果再冇一個本地嘅未明嘅源頭咧，都似乎係控制得幾好。有一啲專家就即刻話我唔同意啊嚇，係言之尚早，係唔會咁快係控制得到嘅。咁所以我哋嘅研判就係當基於我剛才同大家講啦，而衛生署署長亦都係詳細分析咗，去到呢一刻咧唔能夠講話疫情係受控啊，去到呢一刻咧大型爆發或者傳播嘅風險咧仍然喺度。咁所以咪就係要再推進呢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咯嚇，因為我哋最終嘅目的咧都係保護香港，保護香港嘅市民嚇。當然係有陣時我哋會平衡，即係去到有啲位我哋會平衡嚇。如果個疫情唔係太嚴峻，我哋都放翻一啲社交距離措施，等一啲處所可以營業，等啲市民多啲活動。但係恐怕喺呢一刻，就算 Omicron 引起嘅疫情咧，我哋嘅研判咧就係我剛才同大家交代啦。當然我哋未來呢兩三個禮拜會繼續努力採取我哋所有可以採取嘅措施，包括檢測啦，同埋係追蹤確保能夠希望喺再兩個禮拜嘅社交距離措施結束之前，即係2月4号年初四之前咧，我哋更加有信心等到社會咧更加有希望嚇。至於有關呢個生日聚會涉及嘅政府嘅官員咧，一共係15位，包括已經進入去退休前休假嘅前海關關長嚇，所以一共係15位。咁我喺上個禮拜咧就已經係發出個聲明咧，就係話我哋會嚴肅跟進，正係做緊內部嘅調查。但係呢一刻咧，呢個內部嘅調查咧未完成嚇。咁所以亦都唔適宜就住個別你問嘅個別嘅人或者個別嘅事咧作一個回應，但係我必定會係嚴肅跟進，以一個好公道 不偏不倚的態度咧嚟到去處理每一位出席過的同事，然後咧到時屆時一定係會同社會嚟到去交代。請陳肇始局長。 好，關於食環署係對於涉事嗰個餐廳嘅調查咧，而家咧係已經係展開咗㗎啦。咁咧就係當然咧係會根據法例咧係進行一個刑事嘅調查。如果係發現有任何嘅違規，當然咧都會係有檢控啦嚇。咁當然我哋都會確保呢個調查咧係同埋檢控程序咧都係公平公正嚇。我哋一定咧係會穩妥同埋嚴肅咁跟進嘅。咁當然咧個餐廳咧其實咧就係受CAP 599F 章，即係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嘅規例咧係去規管嘅。咁並咧係佢哋係登記咗係 D 類嘅模式去營運呢個食肆嘅。咁所以無論佢嘅負責人啊、員工啊或者佢嘅顧客咧，都係必須咧係遵從呢個規例所發出嘅一啲嘅指示嘅。例如係好似話喺事發嘅時候咧，有冇係掃安心出行啊？有冇佩戴口罩啊？呢啲嘅指示咧都係一般嘅規定嚟嘅。咁當然咧，如果顧客咧係冇係從遵從 CAP599F 章嘅規定咧，或者係 CAP599G 係群組聚集，同埋 CAP599I 係佩戴口罩呢啲嘅指示咧，呢啲全部都係會係適用嘅。咁當然如果係發現到喺調查嗰度發現到係冇做嘅時候咧，咁當然咧亦都係會有一定嘅懲罰嘅。咁而涉事嘅餐廳咧都會根據咧係132章，就係一個公眾衛生同埋市政條例，係睇嗰個牌嚇。咁嗰度咧亦都係有普通食肆嘅臨時牌照啊等等呢啲嘅整體嘅情況，都會向呢個方向咧亦都會係調查嘅。咁最後當然咧就係我頭先都講過啦。如果喺成個過程咧調查嘅過程咧，發現咧有人可能係違反呢啲嘅條例咧，亦都係未獲許可提供一啲嘅器材啊，或者係卡拉 OK 啊等等咧，呢啲食環署咧都會根據法例咧係去即係有相關嘅執法嘅。 誒唔好意思，誒俾另外一位記者提問啦，唔該。 比較長嘅時間，我哋咧係好留意咧，係確保咧我哋能係必須能夠做到咧外防輸入。我哋係有即係每一日咧，其實聽到係有200万、300万嘅個案，我哋好擔心嘅。即係有一啲嘅旅客，如果喺呢啲國家、呢啲地方嚟到香港，咁特別係 A 組嘅地方，或者係有呢啲咁嘅措施咧，我哋係需要推行嘅。咁呢個會影響香港嘅情況。呢、這個唔單止咧係貨運啊，貨運咧其實係受到最近咧嗰個嚴厲嘅航班嘅措施咧係有影響。咁同時咧，如果係唔對於海外人士嚟到香港唔使檢疫咧，咁亦都會影響香港嘅。香港係國際城市啦，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亦都係業務嘅樞紐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城市音樂會啊，好多嘅藝術嘅展覽，我哋充分知道咧，咁係有後果嘅，所以我哋係要衡量呢啲嘅風險，同埋香港市民嗰個嘅健康風險。嗱，因為病毒咧始終咧係會致命嘅，喺世界各地我哋都睇到啦，咁有好多數以萬計、十萬計嘅人咧，喺歐洲嗰度咧，都係因為病毒而死亡嘅。咁我哋咧係有一個絕對責任咧，係保障香港市民嘅。貨運係有受到呢啲措施所影響嘅，因為有幾間即係有一啲嘅航空嘅人員咧係唔遵守個規例啦。咁其實咧呢個咧我都警告過㗎啦。咁喺貨運嘅方面咧係會有短缺嘅。咁因為呢一個喺貨運或者係輸入航空輸入嘅貨物咧，係會少咗嘅。咁我亦都係講過呢啲咁樣嘅情況。咁短期內咧，可能係會睇到嘅啦。嗱，講到學校方面咧，我哋係 係停止幼稚園同埋係幼兒中心同埋小學嗰方面嘅面授課程，即係小一到小六嘅，我哋會竭盡所能啦。我哋而家可以好有信心咁講，喺中學嗰方面咧係可以繼續面授課程嘅，一路去到呢個農曆新年嘅。喺農曆年之後咧，當然啦，我哋係希望咧睇到學校咧係繼續恢復佢哋嘅面授課程，咁但係始終亦都係不能保證，因為係好視乎咧未來兩三個星期香港嗰個疫情嘅狀況係點樣。咁但係嗱喺小朋友咧喺接種疫苗方面咧，這個咧係一個政策。咁喺過年之後咧，特別係學校翻學嘅之後咧，咁我哋咧就會有啲外展隊係去到學校咧，就係、是、幫一啲五至十一歲嘅兒童咧，學校嗰度咧係接種疫苗嘅。咁但係咧，我哋咧就唔會話翻學一定係要接種疫苗咧，然後先一個先決條件，因為咧呢個教育始終係小朋友嗰個權利嚟嘅，我哋要承擔呢個咁樣嘅承諾，係等佢哋有啲咁嘅權利。咁但係我哋同時咧就係要為學生着想咧，係等佢哋接種疫苗嘅。 右手邊男記者位。 你好，商業電台想問嘅問題，一開始即係林太講到，即係而家通關已經準備好，咁其實若果喺一段時間冇本地個案嘅話，就會即係有機會通關。其實實質上有冇傾到一個即係叫做日期？其實過咗幾多日，即係真係冇嘅話，咁就真係可以同中央考慮去傾，即係真係可以通關咧？呢個第一個問題。咁第二個就係即係睇到頭先，其實都有一啲即係花市嘅啲限制嘅，即今年都冇咗嗰個花市。咁其實睇翻舊年個情況，其實未有一個接種疫苗嘅安排，都尚且可以即容許有花市嘅即出現啦。咁今年即已經有咗接種疫苗嘅安排之下，其實再去禁花市係咪一個太嚴厲嘅做法咧？咁而且根據以往嘅經驗，其實花市嘅人流係有機會湧去即花墟嘅，見到其實呢、這個措施會唔會帶嚟一啲即係防疫上嘅反效果咧？即係會變咗適得其反咧。而第三個問題就係問翻，即係其之後會再恢復一啲處所運作嘅時候，都會基於嗰個疫苗氣泡。見到而家疫苗氣泡都係基於第一針同埋第二針去運作嘅。其實政府有冇檢視過，即係嚟緊疫苗氣泡維持喺而家個做法係咪仍然有效咧？因為而家即係講緊部分人已經係即係嗰個疫苗嘅抗體水平係下降嘅時候，會唔會有檢視呢？ 我請陳教授或者同衛生署長答有關於花市同埋疫苗氣泡個定義包唔包括第三針啊？稍後我最後會回答下關於我哋通關嘅準備。 好啊，多謝行政長官。關於花市方面咧，我剛才已經講咗啦，其實就係一個兩難嘅決定嚟嘅。一方面我哋知道市民又想去啦，另外一方面就花農亦都係準備曬啲花，辛勞咗一年啦。咁但係因為基於安全啦，同埋要保護全香港市民咧，我哋而家有嘅喺現有嘅疫情嘅情況底下咧，仍然未脱離危險期。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喺有啲潛在嘅傳播鏈，如果喺一個花市嘅情況底下，就算咧係真係打咗疫苗，就算話我哋個花市我哋用疫苗氣泡，其實咧呢個咧亦都唔係能夠百分百咧係去確保咧係冇一個傳染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平衡啦，我諗喺各方面同埋咧，尤其是係而家嘅疫情嘅情況咧，我哋都係決定咧係去即係將嗰個花市咧係取消。你提到咧話舊年嗰個情況，因為舊年咧我哋其實都有吸取經驗嘅。一方面咧我諗即係花農方面咧，我哋當然會盡快同佢哋溝通啦。另外一方面咧，就其實喺舊年嘅經驗咧佢哋都係會用一啲佢哋嘅方法咧，係去散貨啦咁。咁我諗喺新年嘅期間，當然 除了買花，有其他很多的地方呢都可能呢是會是有些擠迫的。咁所以剛才呢我諗行政長官和衛生署署長亦都是呼籲大家呢其實對於人多擠迫呢的地方呢都是要盡量避免。咁亦都是可能是大家是留意返呢一方面的情況啦。咁至於打疫苗方面呢第三劑或者是怎樣呢，我都可以請阿處長呢可以講一講在他們的聯合科學委員會呢那方面的討論。一方面呢現在大家留意到呢我們除了呢都是呼籲大家呢是盡力要去，如果未打疫苗的是未打第一針的，大家呢都是要去打第一針。咁我哋亦都見到呢近日呢其實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上升嘅趨勢嘅。咁每一日呢嘅針呢都係即係差唔多呢第一劑呢都有10,000+至到20,000+嘅人呢係去打。咁呢個呢希望呢個勢頭呢係會繼續，因為呢呢個都係可以保護到大家。至於第三針方面呢亦都有600,000+人呢係打咗。咁多所以我哋都呼籲呢大家除咗未打第一針嘅要出嚟打之外呢夠時間打第三針嘅呢大家都希望呢係要出嚟打啦。請阿處長。 好，唔該。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核下嘅聯合科學委員會啦，既行政長官的專家顧問團呢，其實呢就住點樣維持一個有效完成一個疫苗接種呢，就有翻睇咗好多文獻啊，同埋做咗好多討論嘅。咁到目前為止呢，無論我哋使用緊嗰兩隻啦，伏必泰啊，或者係科興啊，都係呢以接種咗兩劑嘅疫苗呢為一個有效嘅完成疫苗接種嘅。咁點解又會覺得第三劑都要推動呢？主要就係因為呢喺無論喺國際上或者本地嗰個研究上呢，喺完成咗接種咗兩劑疫苗之後呢，即係無論係頭先我講嘅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又好，其實都會見到呢喺6個月後呢，其實嗰個中和抗體係個水平係會下降嘅，即係雖然下降嗰個幅度不一，咁變咗呢就面對住 Omicron 嗰個威脅呢，其實呢亦都係喺個科學嗰個睇到呢係需要呢係接種多第三劑，從而呢就增強咗個中和抗體嗰個水平。咁呢就中和抗體嘅水平嘅增加呢就可以有效咁呢就係減低呢嗰個有症狀嘅病毒嗰個感染嘅。咁但係呢就算話喺現有只要你完成咗有效嘅兩劑接種之下呢，其實呢喺 T 細胞嗰個保護喺嗰個預防個重症啦、入院率啦或者死亡率方面呢亦都係科學上呢證實咗係有用嘅。所以呢一方面呢就我哋亦都會繼續睇住嗰個科學同埋疫苗接種嗰個有效性個變化係點。當然係唔會排除呢將來呢有新一代嘅疫苗出現，針對一啲新嘅變異病毒株，我哋都會再同科學委員會商討呢，睇下有冇需要引入嘅。唔該。 我點解今日話只要大家努力呢通關係有期呢，就因為我哋做咗大量工作。而呢啲工作呢係唔會因為暫時未能夠通關呢係浪費咗嘅。就大家記得啦，我哋由去年九月開始喺中央嘅大力支持之下呢，就進行咗好多嘅對接嘅工作，大部分都係政務司司長牽頭嘅，無論喺深圳嘅對接啊，或者市長嘅對接，或者內地嘅專家落嚟嘅考察，咁已經做咗大量嘅工作。咁所以而家一般嘅睇法嚇，不過呢啲咧都係喺 Omicron 未出現喺香港、未出現喺內地嘅時候咧，一般嚟講咧，就如果我能夠達至14天連續14天咧係冇本地源頭未明嘅個案咧，就有通關嘅條件噶啦嚇。咁所以我哋就向住呢個目標咧係繼續努力啦。咁亦都係點解要採取即係快而準嘅措施，就希望可以壓止到Omicron 喺本地社區嘅感染啦。呢大量嘅工作係真係好大量嘅，而且係好具體嘅，所以即係但我哋因為未可以落實咧，我亦唔想講太多。但係兩地嘅有關嘅部門啦，同事其實都係準備就緒，做咗好多嘢嚇。咁只要我哋有翻嗰個通關嘅條件嚇，本地嘅疫情受控咧，中央係一如既往咧，都係支持我哋咧，能夠盡快可以讓兩地嘅人員咧，係可以逐步正常咁往來。 咁所以請大家保持呢個信心，同埋咧係全城全社會嚟到去合力，我哋為通關咧嚟到去創造呢個必須嘅條件嚇。多謝大家。 好，今日嘅記者會到此結束。 剛才係剛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政府總部會見記者的情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最新評估新冠疫情仍然未受控，爆發風險仍然存在。她宣布原定在本月7日至20日適用的一系列社交距離措施需要延長多兩個禮拜，直至下個月3日即是大年初三，所有該段時間的大型活動要取消，包括年宵花市、新春市場以及旅發局已經安排的新春活動。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說，明白有關措施會令很多人失望，因為橫跨農曆新年，本來大家期望可以溫馨愉快的農曆新年難以做到。另外，當局繼續以外防輸入的措施，原定本月8日至21日8個國家實施的地區性航空熔斷機制，亦都要相應延長多14日至下個月的4日。林鄭月娥說，檢視過有關8個國家的疫情仍然相當嚴峻，因此必須繼續採取措施。不過，林鄭月娥預告，當第二個14日社交距離結束之後，即是在年初四的時候，除非疫情出現明顯逆轉或社區爆發，否則當局將逐步放寬受規限的處所營業，例如美容業，但是屆時會以疫苗氣泡作基礎，進入某些處所的人士需要打針。另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政府將會啟動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最快下星期接受申請，期望農曆新年前後可以發放，預計涉及金額達到35億7千萬。林鄭月娥表示，能夠獲得資助的包括兩類申請人，分別是新一輪社交距離措施直接影響的處所及人士，包括沒有晚市營業的食肆、全面關閉的美容院及健身中心、體育教練和個人藝術工作者等。另外亦都包括疫情以來未曾復甦的行業，涵蓋旅行社及跨境客運業，經簡單程序可以申請。他表示，今次的資助額會以第四輪措施的一半作計算。其他受影響而會獲支援的包括大約1000間幼稚園、受小學等關閉影響的校巴司機等。至於原本在年宵市場及漁農美食嘉年華的商戶及農友都會獲得資助。林鄭月娥表示，防疫抗疫基金有大約40多億元剩餘款項，所以不需要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確診，包括6宗輸入、2宗同輸入個案相關及1宗本地個案，初步陽性個案少於10宗。衛生防護中心表示，不能夠說疫情已經受控。中心說，在裝柏醫療屯門診所工作的一名護士確診，而另一名原本屬初步陽性的護士，當局發現他的樣本受疫苗病毒株污染，並不屬於感染個案。黃貝文報導。 本港新增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29岁巴基斯坦籍男子确诊，在启德一个地盘工作，亦都是 Foodpanda 外卖员。他入院之后连续的检测都是阴性，卫生防护中心说要再观察多几日，以确定是否复阳个案。他曾经在大埔公路圆洲仔段更换喉管，一同工作的几个同事要检疫，当局亦都正追查他送外卖的时候有没有接触顾客。而在装柏医疗屯门多间诊所做兼职护士的浸大21岁女学生转为确诊，原本早前列为初步确诊在同一集团工作的22岁女护士，她的病毒量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在化验的时候确认她的样本受疫苗株污染，并不属于感染个案。 她中间就曾经拿过疫苗出来就想打针的，但是就未开封又未真的想打针的时候，就是之后又帮另外一位人士就拿样本，中间都有洗手做了一些感染控制的工作，然后才帮后来一个初步阳性的个案帮他拿样本。我们怀疑是当时可能在那个环境有一些污染。 这个护士所居住的海德花园二座昨晚在强制检测行动中，其中一个人检测结果是不确定， 张竹君话：相关样本在化验嘅时候确认为阴性，所以海德花园二座居民唔需要再做强制检测。另外有少过10宗初步确诊个案，早前一个喺竹篙湾检疫中心工作嘅确诊女保安，佢嘅51岁女同事初步确诊，两个人曾经一齐食午餐。张竹君话：相信系人同人接触受感染。呢、這个女保安最后翻工系星期二，住喺将军澳宝盈花园第四座，平时会到青衣城肯德基、将军澳广场泰兴同将军澳街市等。对于近日嘅确诊个案有所减少，系咪疫情受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相信社区上仍然存在隐形传播链。 而家每一日都有一啲新嘅个案，而嗰啲个案咧，仲系黐住喺我哋原本嗰几个大群组里边嘅，咁即系显示到咧嗰个传播系仲存在紧。都担心，如果万一有一个完全系唔相连嘅个案咧，我哋会产生另一个要追踪嘅传播链啦，要揾翻佢出嚟啦。 至于早前确诊嘅机舱清洁员。卫生防护中心话，根据基因排序，个案同一个早前由美国抵港确诊乘客的基因相同，所以改列作与输入个案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屯门11个检测点继续运作，现场有市民排队，但人流明显较少。有居民话，早上只系需要轮候15分钟。有市民认为当局加开检测点较为方便。有检测承办商表示，寻日情况明显有改善，采样站不用超时工作，相信唔少居民已经完成检测，人流亦分散到其他检测点。连绮婷报道。 昨日加开的屯门兆麟运动场流动采样站早上8点开放，市民排队做检测，同之前两日其他检测点相比人龙减少。有居民担心要等好耐，特登带埋凳仔嚟，不过就用唔着。 好快脆，今日好快脆，15分钟左右，因为前日我仔嚟排咗12点钟，排到7点9先翻屋企，所以担定凳仔啦。点知老人家嘛，谂住啊嘛，点知老人原来唔使。 计埋呢个采样站，屯门总共有11个检测点，有居民觉得方便咗。 今次第二次啦。超远，而家你开咗好多，咁咪方便啲同事，咪方便啲人啊做啊咁样。 营运其中6个检测点嘅尚达生物科技董事长焦燕涛喺商台一个节目话：，过去两日嘅每日检测量超过20000，相比前日，琴日嘅情况明显有改善，系一个好方向。 其实我哋冇一个采样站系需要加。即係我哋話8点收或者10点收就真係可以10点收工嘅，即係冇居民喺外面繼續排隊，而我哋需要幫我哋做埋。咁、 okay. 所以我見到其實即係的確琴日有個好明顯嘅改善，咁可能有啲人原因可能大家都做完啦，咁就唔使再做啦，或者可能個嗰日交通疏導得比較好，咁有啲人去咗其他採樣站啦。咁所以我見住個事情係向住一個好嘅方向發展。 被問到如果流動檢測站提供預約會唔會有幫助，趙燕圖相信。如果預約系統做得好會有幫助，但是指出預約有上限，預約人士亦都會優先做檢測，長者不懂得預約，有機會在現場等得更耐。香港電台記者連以婷報導。 因應屯門區出現懷疑隱形傳播鏈，政府呼籲有感染風險的當區居民以及在該區工作的人士盡快進行自願檢測。民政事务总署将会透过全港社区抗疫连线，向屯门区居民免费派发3000套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套装，希望可以及早识别感染者。全港社区抗疫连线今日会透过义工，向屯门区有需要的居民和长者派发快速测试套装，建议他们自行作检测，但是快速测试套装进行的检测并不能替代政府强制检测的要求。多名議員在立法會財委會上面促請政府再向市民派發消費券，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要再作考慮。另外有議員關注因應疫情推出的多輪措施會對公共財政構成壓力，建議推出支援抗疫債券。陳茂波表明不希望舉債應付支出，現時有足夠財力應對。任浩峰報導。 新一届立法会财委会召开首次会议，与会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取议员就下个月推出的财政预算案意见。有议员建议当局推出短暂失业援助金，另外有多名议员亦都提出再派消费券。实政员卓田北辰提出向每名市民派9000元。 2000元两个月呢就不是真的很振兴得到的，两个月3000元就看到些东西， 咁又冇理由四個月就去咗啦，咁所以需要三千。 陳茂波回應話要再作考慮。金融界陳振英憂慮早前多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加上紓困措施，會對公共財政構成壓力，提出以發債方式支持抗疫工作。 我相信咧，其實本港有好多大企業咧都樂意參與呢次嘅抗疫嘅支援工作，請阿司長你考慮咧，可以發一啲，譬如100亿啦，3年期年息低一厘嘅支援抗疫債券，直接將呢啲債券嘅收益咧，或者得到嘅錢咧，就用喺一啲抗疫嘅工作上邊。 陳茂波話唔會咁做， 我仍然係唔想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以舉債嘅方式嚟到應付一啲支出，舉債愛嚟做綠色項目、基建項目咧，我視之為投資。如果是愛來開支的話，很容易就失去個財政紀律。 陳茂波又說本地新一波疫情導致社交距離措施大幅收緊，短期會對消費相關行業的經營和就業構成壓力，如果成功控制疫情，外圍環境並沒有顯著惡化，相信本港今年仍然會處於增長軌道。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警方拘捕一名58岁男子及40岁菲佣，检获154公斤毒品，包括可卡因（俗称 K 仔）嘅氯胺酮及大麻，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元。并且通缉一名44岁男子，相信系贩毒集团骨干成员。李大伟报道。 警方今个星期二在元朗截停一名58岁男人，先在他身上检获4公斤俗称 K 仔的氯胺酮，并且在他的住所发现42公斤可卡因、5公斤 K 仔和5公斤大麻，以及100万元现金。警方拘捕他之后，再在星期三在北角一个迷你仓外截停和拘捕一名处理毒品的40岁菲佣。毒品调查科高级督察吴家伦相信，案中在元朗和北角检获的毒品都和西环一个货仓有关，相信有人将毒品由西环运到北角，估计涉案的毒品市值大约1亿2500万元。 部分储存在西环货仓的毒品货品已经是运去北角的一个迷你仓，在迷你仓里面是发现有3袋的麻包袋，麻包袋是装有用可可豆做染色的可卡因，蛋白粉是做染色的氯胺酮，分别是重54公斤和25公斤的。 毒品调查科警司陈光明就说，被捕外佣每次协助毒贩的报酬是100元，呼吁雇主要提醒外佣注意本港法例。 当时我们截停他的时候，他正在呢就是处理那些的货品在个迷你仓出来，我们相信呢他是在那里收这些的毒品资源在那里处理，他每一次的参与呢大约是收取100元到现金。大家都要留意一下那些佣工生活的习惯有没有突然之间改变，会出街啊，從而往時平常佢有咩嘅唔同啦。 警方亦都正係通緝一名44歲男人，相信係販毒集團嘅骨幹成員。香港電台記者李大偉報導。 海關破獲一宗走私凍肉案件，檢獲35噸市值約520万元嘅豬耳及牛肚，拘捕5人及扣查1輛貨船。海關指走私集團最近改於香港南部水域活動，並改變運貨方式，由反監視執法部門嘅船隻。海关会继续打击走私活动。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日发射2枚相信是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今次是北韩在今个月以来第3次试射，外界相信北韩是要报复美国日前宣布的制裁。郑浩景报道。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今日下午侦测到北韩在境内西部平安北道向东部海域发射2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南韩军方正是密切注视北韩的动态，准备好坚决回应。日本亦都侦测到今次发射，海上自卫队发出警示，促请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海域航行的船只加倍留意，与任何坠落的飞行物必须保持距离。这次是北韩早前宣称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之后，一个星期内再进行试射，亦都是今个月至今第3次。在今次发射之前，北韩外务省发言人发表措辞强硬声明，指出若果美国采取对抗态度，北韩不得不采取更强硬、更明确行动。外界认为北韩今次试射是要报复美国日前宣布的制裁。美国财政部日前针对6名北韩人、1名俄罗斯人和1家俄国公司实施制裁，认为 为有关个人与实体从中国同俄罗斯购买产品，协助北韩进行导弹试射等的军事活动，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首次就北韩的武器计划向平壤施加制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英国军情五处指称，一名华人律师替中国共产党在英国议会从事政治干预活动。内政大臣彭黛玲表示深切关注事件。在北京，外交部说中国历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批评有英方官员借炒作中国威胁论来到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方润南报道。 英国国会下议院议长何立新致函国会议员，表示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警告有中国间谍试图渗透国会。何立新在信中表示，军情五处发现长期在英国经营律师业务的华人李晶区代表中国共产党从事政治干预活动，接触现任国会议员和有意成为议员的人士建立联系，又指他向政界人士捐款资金都来自中国。何立新认为李晶区对国会议员提供秘密捐款，但他掩饰捐款来源做法不可接受。内政大臣彭黛玲认为李晶区在英国的行为虽然未达至犯罪门槛，但他对有人代表中共对英国国会议员作出政治干预表示深切关注，强调在必要时会采取行动应对威胁。保守党前党魁施志安认为应该考虑将李晶区驱逐出境，并要求政府向国会解释。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李晶区是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创办人和会长。李晶区表示自己与议会之间的来往目的是为了代表在英华人推动多元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中国历来奉行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原则，中方没有必要亦不会从事所谓干预活动。汪文斌说，个别人士可能是007电影看多了，产生过多不必要的联想，依据主观臆想就发表捕风捉影、危言耸听的言论，这是很不负责任。中方希望英方有关官员不要发表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论，更不应借炒作中国威胁论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批评英方，强调中方没有必要亦不会去收买外国议员。香港电台记者方南报道。 塞尔维亚网球手祖高域的签证再次被澳洲政府取消，移民部长霍克说利用法例赋予的权力取消祖高域签证是以健康及维持良好公共秩序为基础，认为做法符合公众利益。总理莫里森说决定保障了澳洲的抗疫成果。祖高域周末会再与移民官员会面。方润南另一节报道。 澳洲移民部长霍克说他利用法例赋予移民部长的权力取消祖高域的签证。霍克在一份声明说是基于健康和良好公共秩序而作出取消的决定，认为符合公众利益，指出决定前仔细考虑内政部、边防部队和祖高域提供的信息。总理莫里森发表声明说取消祖高域签证保护了澳洲在应对新冠疫情取得来之不易的成果。他指出澳洲民众在疫情下作出了很多牺牲，他们理所当然地期望这些牺牲能够得到保护。根据当地的移民法例，被取消签证的祖高域基本上三年内都无法再入境澳洲。祖高域未有被带到移民扣留中心，他将在星期六再与移民官员会面，之后他可以选择离境或者提出上诉。据报祖高域正是与律师团队商讨，而在当局公布决定之前几小时，他如常在澳网的赛场练习。现年34岁的祖高域本月6号飞抵墨尔本，准备参加澳洲网球公开赛，争取卫冕男单冠军和第21项大满贯锦标，但被边防人员取消签证，指他未有提供适当证据证明可以豁免注射疫苗。他被扣留几小时后送到去隔离酒店，他向法庭上诉，法庭认为边境人员忽略正确程序，判他得席获释。高高亦辩称他上个月曾经确诊，应该获得豁免。你说网球一哥能否继续参加澳网仍然未确定，他在下星期展开的赛事首圈会亮相。澳洲新闻集团做的民调就显示超过80%民众支持政府第二届祖高域出境， 有分析话，澳洲五月举行大选，唔排除争取连任嘅莫里森喺事件采取强硬立场，争取选民嘅支持。香港电台记者方汉南报道。 英国唐宁街首相府继续受派对丑闻困扰。英国传媒报道，首相府工作人员在去年四月举行了两场欢送离职同事的派对。当时英国正因为菲立亲王逝世处于全国哀悼，并且因为防疫需要禁止非家庭成员在室内聚会。工党认为首相约翰逊要对唐宁街的作风负责，自由民主党就呼吁他辞职。郑浩景报道。 英国唐宁街首相府最新被当地传媒揭发的两场派对在去年4月16号举行，欢送两名离职员工，分别是首相约翰逊当时的通讯总监斯莱克和一名摄影师。报道说，两个派对共有大约30人参与，参加者饮酒、播放音乐和跳舞，持续到凌晨。当时英国正是因为菲立亲王逝世处于全国哀悼，并且正是实施严格防疫规定，禁止非家庭成员在室内聚会。约翰逊没有参与这两场派对，而是在自己的乡村庄园度周末。首相府发言人回应的时候确认斯莱克曾经发表离别演讲，感谢同事支持，但是被问及另一个派对的详情和有没有人在场饮酒和跳舞，发言人没有补充。约翰逊早前承认自己在2020年疫情封城期间违规参加在首相府花园举行的酒会，并为此道歉。外界关注英国警方会不会就首相府在疫情封锁期间举行派对展开调查。伦敦警察厅发声明说，有就政府的内部调查与内阁办公室保持联系，除非内部调查发现潜在刑事犯罪的证据，否则警方不会调查。有在野党派认为菲立亲王的丧礼受到防疫措施影响，就算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丧礼上亦都要独坐哀悼，遵守关乎国家利益的规定，无例外。工党认为约翰逊要对唐宁街的作风负责，自由民主党就呼吁他辞职，又指警方调查罪案不需要得到政府批准，警方不能够因为有关行为涉及首相而对犯罪行为视而不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在刚过去的星期日逝世，终年91岁。海部俊树在1989年8月到1991年11月担任日本首相，曾经派遣日本自卫队海上扫雷舰队在1991年前往波斯湾参与海上扫雷工作，是日本首次正式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海部俊树在任首相期间曾经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作出积极贡献，卸任首相后亦都关心支持中日友好事业，中方对他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宣布延长晚市禁堂食等防疫措施14日，直至年初三，全港年宵花市取消。本港新增9宗确诊个案，在庄柏医疗屯门诊所工作的一名护士确诊。北韩今日发射两枚相信是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是今个月以来的第三次试射。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一般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水平中。路边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健康风险水平中。预测明日上午和明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低至中。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上天气清凉，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天气清凉及会有几阵雨，稍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6点财经。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 港股结束连续两日升势，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曾经跌近290点，下午跌幅逐步收窄，收市几乎收复所有失地，报24,383点，跌46点，全日主板成交额有1199亿。科技指数跌近0.5%，哔哩哔哩跌近6%，美团同埋京东集团就跌咗超过2%。澳门政府公布博彩法修订细节，博彩股做好，金沙急升7%，银娱升超过3%，系升幅最大嘅两只蓝筹股。另外，恒安就跌咗近4%，系表现最差嘅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港股累计上升890点，升幅近3.8%。另外，继中国信达上日子决定不参与认购蚂蚁消费金融20%股权之后，信宇光学亦都宣布将会暂缓认购蚂蚁消费金融6%股权的交易。信宇光学和中国信达股价就个别发展，分别升超过1%和跌近10%。至于阿里巴巴就跌了超过2%。安利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郭家耀认为，市场对消息的反应不太负面，退出的中国信达股价就有明显沽压，反映投资者仍然看好蚂蚁的发展前景。他相信当监管政策逐步落实之后，科网股的估值有望进一步修复。 今次就疫情协议的暂缓，是因为什么原因要做一些重新的修订，现在市场上的消息就不是咁多嘅，咁但系初步嚟睇，负面反应就冇想象中咁大。市场比较担心蚂蚁个整改要再延续得比较长嘅时间啦，按理会对阿里沽压咧会更加大一啲咯。咁但系睇到同其他啲科技股啦个跌幅都相若啦，咁即系投资者担忧就唔系咁大，反而信达退出增持股权嘅交易啦，投资者反而有少失望添。佢个跌幅系涉及嗰几间公司当中佢最大，可想而知市场几偏好又话呢啲公司系有可以更多参与到蚂蚁消费金融呢啲业务啦，都侧面咁反映，大家都睇到其实呢啲业务个发展空间都仲系几大啊！ 大市个气氛都似乎有啲回暖，会唔会话对于科技股，如果系呢方面嘅忧虑减退咗嘅话咧，都会成为一个升市嘅动力啊？ 旧年监管嘅大潮之后啦，今年就似乎大家开始对呢方面嘅担忧系逐步减轻，股值都已经调整咗好多，外围啊加息周期，大家担心会对高股值股份有影响啊。但是我哋率先調整咗落嚟啦，監管消息平靜落嚟，啲科技股喺目前啲水平仲有估值嘅收復空間。第一季大家都仲係摸緊，究竟係咪大嘅政策已經落實啦？中央可能需要穩定宏觀經濟表現，會有多啲大手嘅措施。第一季市況都仲會有啲反覆上落，政策落實嘅時間，我相信可以刺激到個市況進一步反彈，譬如上翻去26,000甚至27,000。 招商银行公布去年度的业绩快报，盈利1199亿2000万人民币，按年升23%，期内的非利息净收入升近21%，去到大概1273亿。截至到去年底止，招行不良贷款率是0.91%，按年减少0.16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是441.34%，增加3.66个百分点。中煤能源预计去年盈利介乎133亿7500万去到163亿4700万人民币，按年急升1.5倍至到2.06倍。公司指去年盈利上升主要是因为产品售价大幅上升，同埋应占联营以及合营公司利润增加等嘅因素。特步国际发行起预期去年盈利按年增长不少于70%，主要是综合品牌，主要是综合收入大幅增长，代理商销售订单强劲，主品牌收入在下半年增长超过30%，而主品牌电子商务业务及儿童业务重组后的收入增速亦都加快。另外，特步主品牌的毛利率亦都是提升，受惠提升产品组合以及上半年一次性库存回购，导致比较基数较低。集团去年的零售销售按年增长超过30%，零售存货周转大概是4个月，但是计上季零售销售按年就增长20%至25%。内地去年出口和进口都增长超过21%，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和进口都增长大概30%，进出口规模突破6万亿美元。 海关总署表示，今年外贸面临不确定因素增加，加上高基数效应，外贸运行有一定的压力，但强调长期向好基本面不变。由任浩峰报道。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内地去年12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20.9%， 略高于市场预期，进口增长 19.5%， 低于市场预期的增长 26.3%， 贸易顺差944亿6千万美元，创新高，亦都高过预期。以人民币计价，进出口分别增长 16% 和 17.3%， 全年计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按年增长21.4%，其中出口升21.2%，进口升21.5%。按美元计价，内地去年进出口规模突破6万亿美元，出口同埋进口都增长大约30%。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师司长李辉文话：，去年中国进出口较快增长，系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同埋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内地经济继续保持恢复趋势，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外贸稳增长提供支撑。不过李辉文指出，今年的外贸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加上疫情仍然严峻，国际需求恢复趋势放缓，同埋去年外贸基数较高，今年外贸运行有一定压力。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际需求复苏势头放缓。此外，在叠加2021年外贸基数较高的因素，2022年外贸运行面临一定的压力。 李富民又提到，随着北京冬奥即将举行，会精准实施口岸疫情防控，保障冬奥物资高效通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83点，跌46点。全日嘅主板成交今日有1,198亿9千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398点，升咗11点，成交有3,400几张。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73.4跌个八，美团220.6跌5.6，盈富基金24.48跌咗8仙，阿里巴巴129.3跌咗2.9。快手89.55升4.1，友邦保险84.5升0.8，汇控54.55系升咗9毫，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咗7.4，京东集团287跌咗6.2，融创中国9.18系升咗5仙。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德泰新能源集团、金轮控股、中国卓银、信源企业集团同埋中国唐商。今日的五大跌幅股份：建宇集团、晨日科技、亚洲先锋娱乐、国联通讯和宏基集团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21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0点，升了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3.92，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9，人民币6.353，英镑兑美元1.372，欧元兑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85。港金系报16,960，比上日收市跌咗10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821.79美元，卖出1,822.53美元。港汇指数报95，下跌0.1。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时间去到晚上的7:49啊，剩翻大概10分钟的时间啦。不过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咧会继续为大家咧跟进一下刚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面的宣布啊。咁啊，关伟嗱，其实个重点咧，如果佢简单去讲咧，第一就是延长而家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咧两星期，一直去到2月3日大年初三。咁啊，如果咧系个疫情啊冇一啲嘅明显嘅逆转或者社区爆发啦，咁佢就会咧系逐步放宽咧受规限嘅处所营业，呢个就系讲紧去到大年初四啦。咁啊，但系到时咧，如果逐步放宽营业咧，咁嗰啲处所咧都要提早咧用疫苗气泡作为基础，即系话凡进入处所咧就要打针，呢个规定咧会提早实施啦。第二，亦都系公布咗咧就系防疫抗疫基金5.0啊，咁就每个总承担额咧就系35亿7000万，并且咧系以第四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咧为蓝本，如果系行业嘅资助咧就系上次嘅资助额嘅一半，如果系个人嘅资助咧就会系上次嘅资助额嘅2/3嘅。嗱，咁啊，唔知道业界会点样睇咧？不如关伟，我哋即刻揾业界人士嚟倾倾。饮食业嘅代表就系稻苗学会嘅会长黄杰龙啊，黄杰龙你好， 系黄生， 哎你好，两位好， 你好。嗱，首先咧讲一讲嗰个防疫抗疫基金咧嘅资助额啦，咁点解会系用上次第四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嘅一半咧为蓝本咧？佢就主要系话，因为比较喺上次嘅几波嘅疫情咧，今次个处所嘅关闭时间冇咁长，咁所以咧就用上次嘅资助嘅一半咧作为基础啦。你同唔同意呢一个嘅厘定方式咧？ 系啊。 嗱，我哋咧就係、是、受惠者嚟嘅，係嘛？即係收錢嗰、那個，咁啊多多我哋都嫌唔夠多嘅。即係方法咧，就佢哋都解釋咗佢個邏輯。咁亦都係事實嘅，因為上次咧第四波嗰陣時就3个多月嘅，搞咗好長時間，係好痛苦嘅。咁今次咧，起碼咧嗱，我覺得佢今日出嚟啦，特首出嚟講咧。即係最值得咀嚼嗰點咧，就係佢講到明話年初四，如果唔係大爆發咧，就可以營業翻啦咁。咁如果用咁嘅準則咧，就即係今次停咧係停1个月啊嘛。咁就即係嗰個就相對嚟講就冇話持久咁好，唔知幾時何年何月先開得咧，就相對嚟講就係有啲希望可以開始翻咁咯。所以就即係當然呢個金額咧，佢亦都唔係話可以彌補曬嘅。有啲譬如有啲講法話，農曆年旺季喎，呢筆錢啊夠唔夠啊？咁啊，本來係應該好好生意。咁啊，坦白講咧，如果呢個金額咧，對一般業界嚟講咧，就大概係輸少一半咁啦。我粗略估計，輸少一半啦。即係譬如你本來係輸20万嘅，而家就俾翻10万你，咁你咪輸10万咯。咁但係如果有生意做咧，呢啲月份啊唔係輸20万噶嘛，啲月份應該係賺20万、賺30万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冇得去咁講噶啦，即係只係話，既然你有啲錢俾我哋去輸少啲嘅，咁我哋都期望住初四可以開翻啦，咁就冇咁傷咁咯。 咁你哋對於員工嗰方面會唔會又攞到呢啲津貼之後，又俾一啲賠償俾啲員工咁咧？ 嗱，而家咧，其實我哋業界咧，12月嗰陣時個生意就都好好嘅，即係當時咧，我哋都經常啲老闆聚埋咧，都係講話請唔到人啦咁樣。咁你都睇過啲報道咧，都話譬如嗰啲放假嗰幾日咧，嗰啲可能要公半先請到人啦咁樣。過100蚊一個鐘啊，咁已經即係去到咁啦。咁變咗咧，好多就請齊人就準備農曆年就衝生意噶。咁突然間話一剎那又嚇，突然間話要停咁啦。就本來都仲好似有希望嘅，就話2月24日先做疫苗氣泡嘅。咁突然間咧，一日後24小時後就唔得啦，要即刻停啦咁。咁就好多都大失預算嘅，咁但係咧就你亦都唔會話即時，但係我諗大部分企業咧，你又唔會即時話我今日停，我聽日炒曬啲人啦，咁即係唔係咁噶嘛，係咪一個運作？你始終做生意有少少即係願景喺度嘅。咁我覺得今日特首講得咁清楚，話嗱，總之停多你2个星期啦，年初四可以開工噶啦咁咧。咁我諗大部分老闆都咪咬實牙根咯，可能有啲咧就叫啲員工放。 放少少無薪假啊，有啲排班排少啲啊，但係就唔話要需要頭先你講賠償俾伙計嘅，因為大部分都繼續出糧嘅，可能出少啲，咁但係都要出嘅，因為佢都要生活噶嘛。咁我諗多數都用咁嘅方法就捱到去初四，咁就又有筆錢收翻嚟，咁大家都捱過佢，老闆又傷又傷。工都傷咁，不過都有得到時就開翻啦。咁似乎係咁咯。 但係黃傑龍，如果站喺僱員嘅角度咧，特別係近嚟啲工會咧，佢哋都覺得咧，以往政府嘅資助只係針對行業或者係老闆，其實直接去到個僱員嗰度咧就好少。但係譬如無論你係放無薪假也好，或者係排班排少啲都好，佢哋嘅收入咧都係會直接受到影響嘅。係啦，咁但係往往咧呢、這個就真係要視乎翻佢嗰個老闆可能。是不是能够体谅雇员呢，能够即是啦，即是给少少啲雇员，或者要他们不要放那么多无薪假。但对于从雇员角度来讲，他们真的有一个损失，而那个损失呢连你刚才所讲啊，即是输一半啊，有一半有政府补贴呢，他们都没有。 是我同意的，所以呢我自己即是早两个礼拜都有讲呢，最理想的方案就是政府帮手出粮给员工的。咁確保即係去咗員工度，咁咧就老闆亦都自不然你就減低咗嗰個壓力㗎啦，係咪？因為有人幫你出部分人工啊嘛。咁但係咧，佢今次特首亦都唔係話冇道理，因為如果你要重新諗一個方法去咁樣做咧，可能又搞好長嘅。即係上次我哋早兩年試嗰個保就業嗰個計劃咧，佢係要好長好長時間去預備，因為又要去攞 MPF 啊，好多背後嘅工作嘅，咁就及同今次咧，佢承諾咗話農曆年前後就收到錢咧，就爭好遠啦。咁所以救命咧，可能都係冇辦法啦。即係呢個未必係一個好完善嘅方案。但係我相信咧，就要嚟緊捱過難關咧，咁都應該都達得到呢個目的嘅。 另外一個咧就係疫苗氣泡啊，將會提早嘅，本來係2月24號啦，但係如果真係大年初四咧可以逐步放寬營業咧，咁就要提早咧實行疫苗氣泡，即係早咗差唔多成兩個幾禮拜喎。 係 啦，咁行業上面你哋覺得係唔係已經做好曬準備功夫，或者釐清曬啲問題，係到時真係可以用疫苗氣泡去恢復營業咧？ 嗱，其實咧痛苦係相對嘅，即係我哋同政府去傾嗰陣時咧，就覺得太急太快，希望遲啲，咁所以佢亦都聽咗意見，就去到2月廿幾。咁但係而家突然間急轉直下咧，又變成係冇得做啊嘛。咁又冇得做，變成係你有得通過疫苗氣泡嚟做咧，咁就當堂又唔同喎。系咪？虽然可能就唔系好 ready， 咁但系咧，大家都尽力去解决佢啦。点都好过冇得开啦嘛。咁冇得开就系死症嚟嘅。咁如果用疫苗气泡嚟开，当然都系好多问题要解决。咁但系喺嗰个通过实践咁去尝试咯。咁点都好过话就系企度等死嘅。 系啊。咁如果你哋飲食业嚟讲咧，即系过去一个礼拜停咗六点钟之后嗰啲生意咧，净系做日头或者甚至乎六点之后做外卖。而家嘅生意額係維持到幾多度咧？ 一般嚟講都係剩翻正常嘅，即係三成啊、四成啊，少嘅嗱。如果大型酒樓嘅，得翻1-2成嘅， 係 因為佢本來好多婚宴、好多年夜宴，哇慘啦！嗰啲淨係聯絡啲客人，俾人鬧都唔知鬧到暈啦。咁但係咧，有啲譬如你係做快餐店。咁咧可能唔係好大影響嘅喎，因為外賣都係好多人做啊。咁你要睇下自己唔同嘅餐種，但係成個餐飲業嚟睇咧。平均計都係得翻三四成咁咯，咁就即係個個都嚴重虧損㗎啦。所以我頭先講話呢筆錢咧，令到我哋大概輸少一半啦，咁就係咁嘅意思啦。 不過據你所知咧，黃傑龍業界入邊啊，有冇都做好準備咧？可能要做一個比較長期少少嘅。叫做即係作戰咧，因為而家雖然話估計希望如果冇逆轉咧，就大年初四可以放寬翻啲限制啦。咁但係始終個疫情進展我哋唔知噶嘛，即係估計都係樂觀嘅，但係真係有啲未知數喺度噶嘛。有冇儲定糧咧？大家 嗱，因為今次咧就唔係第一波、第二波啊，嗰陣時就真係好驚噶，口罩都冇得買得到俾同事用啊。咁今次咧就起碼冇咗呢種恐慌，大家都經歷過四次捱得過嘅，都諗住捱過埋呢第五次噶啦。 咁所以就呢啲你講嘅準備咧，都我覺得都好多人都有做到嘅。 嗯 嗯，好啊，多謝曬你，黃傑龍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啊，黃傑龍係稻苗學會嘅會長嘅，即係阿關偉就飲食業界人士都覺得即係可以有少少嘅補貼啦。咁但係今次咧，另外都有一啲嘅新嘅措施㗎，譬如取消咗嘅花市啊、美食嘉年華等等咧，咁嗰啲嘅商户咧都可以有一啲嘅補貼。 系啦，咁呢个另外有啲旅游业与呢个嗰啲活动搞嘅咧，又新春嗰啲节目又系冇咗噶啦，嗰啲系。 系啊，吓咁吓，但系究竟个疫情进展会系点咧？咁我哋都要留意住跟住嗰个发展嘅。咁亦都预告，听朝早八点到九点，星期六问责会有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嘅，拜拜。